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啊！早晨，各位听众啊！咁啊，除咗系我自己之外啦，一路听呢只歌咧，都一路咧就系跟住个节奏喺度喐下喐下喐下喐下咁样。好耐咧都冇喺六点钟嘅时间啦，咁啊再同各位听众一齐见面啦。晨光第一线咁啊嚟到咧就系今日啊，2021年2月19日嘅时间咧，太好啦！咁啊恢复正常，咁啊除咗咧系代表住啊晨光第一线又可以做翻四小时嘅广播，同大家一齐见面倾偈之外啦，亦都表示住咧啊，好似我哋嘅疫情咧，真系得以咧就系稍为缓和咁啊，控制到咁样，咁啊，所以咧我哋都有相关嘅政策，咁啊，令到我哋啊又可以多啲时间咧同我哋嘅听众咧就系见面团聚一下啦，咁啊可以咧令到我哋有更加多嘅时间啊做好我哋嘅功夫之后咧，同我哋亲爱嘅听众接触多啲嘅，非常之好啊吓！今日朝头早啊喺星期五嘅早上开始咧就系同各位听众见面嘅咧，有嚟自二台嘅白卷号，咁啊而家嚟自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之前咧就联播嘅时候咧啊，成日都翻八点至到十点钟啦，广播嘅时间。啊，经常都系等紧一样嘢，就好似今日咁样，等紧呢个六点钟。因为心入边咧抱有一个嘅态度同埋期盼，系啲乜嘢咧？就我哋能够打低呢个疫情。头先都讲过啦，因为有疫情，所以我哋会有相关嘅措施啊，可能节目上咧会有所调动嘅。咁啊，但系我哋绝对咧系抱咗个心咧，好快脆，好快脆，希望。可以咧，可以就系同我哋嘅听众咧，就早一日咧就系见面嘅。咁啊，所以咧啊，而家等到呢一日，都系因为咧，我哋有一个自强不息嘅心。人都系一样噶啊！我哋今次面对住呢一个疫情咧，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改变，无论咧系各行各业嘅喺策略上边，可能亦都咧就系需要一啲新嘅调整，新嘅点子。其实做广播都系一样，我哋都要随机应变啊，多啲咧就系与时并进，咁样咧一个人先至可以咧就系做到真真正正嘅强者噶。咁唔单止系我哋啦，头先讲咗各行各业都系一样啊。咁希望大家就记住呢一个嘅心，其实咧只要充满住力量，充满住期盼，强大嘅力量咧就会慢慢不断喺个心入边涌现，几艰难嘅问题咧都可以好快脆将佢解决啊！所以早上嘅时候用呢一首嘅歌曲，唔单止系勉励各位嘅听众。四个机会都勉励我哋自己，郭富城强。 需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住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 着的真理，曾垂头万千，仍抬头有志，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苦难。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都再珍惜，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我哋要记住活着嘅真理系啲乜嘢？令我哋好好地咧，就变成一个嘅强人啊，非常之紧要啊！吓，早晨咧，各位听众，神光第一线啊，正式今天咧开始翻嚟同你哋各位见面啦。室外温度16度，早晨早晨。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咧，芭比咧就想同你讲下，可能好多父母咧都同我一样，除咗希望自己嘅小朋友食得饱、着得暖、行得走得、食得瞓得之外咧，其实对于要排走身体入边嘅毒素都系好注意噶。掀开报纸咧，就见到有医生讲下啊，到底对于小朋友嚟讲咧，点样为之便秘呢？数据就显示，在香港来讲，十个小朋友呢有三个可能都是受紧便秘的困扰的。谭一祥医生就说了，对于一岁以上的小朋友来讲，如果一个星期只是得两次或者以下的排便，再加上呢如果便便的时候觉得很辛苦，需要用力啦、大喊，甚至乎是大便出血或者是过硬等等，就已经是属于小朋友的便秘了。讲下小朋友便秘的成因，大部分在一岁至到五岁之间的小朋友，多数都是跟他摄取的食物有关系的。当中包括可能他们本身喝得不够水，摄取不够的膳食纤维，或者是喝得太多奶等等，都会导致便秘的。除了食物之外，其他的因素当然就包括现在有些父母可能太早就训练小朋友会坐马桶，令到他们很害怕排便，所以就宁愿急的时候都忍，就忍下忍下导致便秘咯。事实上大部分的正常小朋友，就算父母不训练他们坐马桶，他们大下大下自然就有一天会做得到的了。所以其实作为父母的大家都不应该太过焦急。谭一祥医生就建议，如果六个月大的小朋友大概每日是需要喝600毫升至800毫升的奶就已经足够了。至于一岁的小朋友开始就要吃固体食物了，而他喝奶的分量就可以降至500毫升了。至于两岁开始亦都可以再减点奶，只需要摄取300毫升就很足够了。不过记住，喝少啲奶，同时咧就要补充多啲身体嘅水分，即系话要喝多几杯水噶。如果小朋友唔中意食菜，可能咧对于摄取膳食纤维方面咧就有啲困难啦。医生就建议啊，小朋友嘅饮食必须要系咧维持多种类嘅，唔中意食咧都要食少少噶，好似菜心啊、芥兰等等嘅呢一啲蔬菜嘅茎部咧。纤维含量就相当丰富了，而火龙果、奇异果等等的水果呢亦都是有很多纤维的，小朋友吃多一点都不怕的。 环游长街中总紧紧抱你，不想放手，无聊时兜兜风，想趁趁你我勇气不够，如何开口寻不到的借口，由离时一刻中 上车想结伴出走远飞，茫然时的天真担心你，若爱理不理，如同知己，谁也害怕分离。到了终点那刻，我总有点不舍，筹备下车怎告别，伤心记不起。Whenever you're gone, I feel blue. This feeling must be true. I am the only one who tell you, only one to see you through. Yes, I do.Go so soon. 沿途由街灯跟倒影配搭一种气氛，无人时偷偷的想开口说你哪里吸引，拳头握紧，红灯般夹着灯。由你是一刻钟车想结伴出走远飞，茫然时的天真。爱你不理，如同知己，谁也害怕分离。到了终点那刻，我总会有不舍，筹备下车怎告别，伤心记不起。 时间六点二十一分啊，提提你，室外温度16度嘅早上，朝早起身啊，可能有啲风吹过嚟，都寒寒地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嘅。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早晨啊，钟哥，起身未啊，钟哥？ 早晨咧，起 身啦！唔系突然之间咧，我哋今日转翻呢个六点钟开始正式启动翻啊嘛，咁啊即系即刻打俾钟哥咧，睇下会唔会今日嘅心情如何咧？定系寻日夜晚已经紧张到瞓唔着咧咁样？ 哇！你真系讲得全中啊， 系嘛？ 咁就好似咧以前小学嘅时候咧，一去春季大旅行，咁你嗰晚咧你就瞓唔着觉嘅， 吓！ 而家就一模一样啊，即系瞓唔到觉。 昨晚我都系啊，钟哥，你知唔知啊？ 一来最紧要系惊唔知醒啦， 系啦，一嚟最惊唔知醒啦，咁啊二嚟咧，因为六点至到八点钟呢段时间咧，咁啊我哋想做节目都冇得做啊嘛，我就好怕自己啊会唔会生疏咗咧，咁样个 panel 会唔会唔记得咗啲掣点揿咧，就成日好多啰啰挛咧呢啲咁嘅事情咧，就令到自己瞓又瞓得差，瞓又瞓得迟，咁啊起身你又起得早喎， 系啊，但系好奇怪嘅。当你行翻埋位嘅时候，你啲嘢咧又好似自自然就会变翻晒，好似琴日发生过咁样。 系啦， 你又熟习翻晒 嘅。之前一路谂嘅时候咧，到底有啲咩漏啊，有啲咩要整咧，都仲系有啲心态系十五十六嘅。但系一咧，即系好似钟哥话斋，我一坐翻嚟呢个位咧，以前嗰啲记忆都全部拱翻晒出嚟，出翻晒嚟而家。 所以咧，而家大家又当好似又重新嚟过咁样。各位听众早晨，晨光第一次六点又嚟啦，咁得 几好？系啊系啊，呢、這个真系好开心啊！ 今朝咧就想同你分享一样嘢， 系 呢样嘢咧真系几啱嚟睇嘅。 哦，点样啊？ 咁话说咧，咁即系你知啦，而家大家特别系唔系净系香港啦，我相信全世界嘅人咧。 對睇電視嘅習慣已經好唔同啦。 係啊， 以前咧就係真係開電視睇電視台，俾你睇啲乜嘢，你就要睇咩啦。係 啊 係 啊。 咁之後就開始互聯網興起，大家就不如我哋睇啲影片分享頻道又好，又或者睇其他嘢都好啦咁樣。 嗯。 咁而家新興呢幾年咧，就係嗰啲叫做串流平台啊嘛。係 啊 係 啊係啊。 咁香港就暫時就唔多選擇啊、 嗯。 其實喺外地咧就已經有即係萬千咁多種。 嗯。 咁甚至乎咧已經係，如果你只係裝兩至三個串流平台，可能你已經一日廿四小時你都唔使驚冇節目睇啦。 嗯。 咁、我最近咧就睇咗一個咧就N 字頭嗰個串流平台，有一個新嘅一集個，佢又唔係叫做電影。佢係一個叫做互動式嘅電視嘅玩法。 哦，即係可以同個電視 interactive 咁樣㗎？ 就係啦，呢樣就最好玩。嗱，咁點解我話同你又有關係呢？咁我先再講咗互動嗰個就好簡單啦。 嚇、 啊，佢去到某一啲情節嘅時候，你就要去揀啦。 嚇、 啊，即係你想佢譬如行左定行右啊？你想佢上山定落水啊？咁你只要撳咗個掣咧，佢就會俾你想睇嘅嘢你睇啦。 哦，好似有留意過喎、啊，你講嗰個節目。 係啊，咁當然啦，佢玩嗰啲嘢，佢預先拍曬， 係啊， 都計算曬你有啲咩選擇㗎。 但好辛苦，因為佢拍我哋每一個選擇，佢都要拍一次喎、 啊。嗱，所以佢只係拍多一次啫。 嚇， 佢唔會話上山落水，會多一個，不如飛天啦。嗱，佢唔會拍飛天，佢極其能都係上山落水。 嚇， 咁呢個點解我話啱你咧？呢、這個咧就係、是。如果以前大家有睇過一個玩法，叫一個電視叫做《人在野》， 我睇過睇過， 就係、是、話你喺荒野裏邊要做一啲嘢嘅時候，你應該點樣去求生呢？嚇、 啊！ 咁呢個咧亦都係今次咧亦都係呢一個類型嘅節目，不過今次咧就改咗去某叫做某一個動物保護區。嚇、 啊！ 咁因為嗰、那個最初嘅時候就話因為嗰、那個嗰啲電嘅圍欄咧就已經鎖住咗， 嗯， 跟住咧壞咗喎。 嚇、啊！ 咁咧就有隻獅子走咗出去， 哎呀！ 然後咧佢就開始要你揀啦， 嚇！ 究竟你要做啲乜嘢咧？ 嚇！ 呢、这個就唔可以叫做劇透啊，叫做玩法咁樣啊。 嚇！ 佢第一個選擇咧就係話嗱，而家咧咁嗰個地方，即係呢個動物保護區咧，就又出現咗三個問題啦。 嚇！ 第一就係、是、究竟你需要去維修翻嗰個電力系統咧？ 嚇！ 定還是係佢走咗隻獅子啊嘛？ 係啊 係，你要去捉翻只狮子啊， 吓， 定还是佢另外仲有一只猩猩走甩咗， 所 以猩猩咧系要被保护嘅吓，被保护吓，咁定还是你而家先去救翻只猩猩先啦？嗱，咁你一开始嘅时候你就要拣啦，究竟你去维修电力追翻只狮子，还是去救只猩猩咧？ 哎呀，好想玩啊！呢个我会选择呢、這个救电力先咁样嘅。 嗱，呢个就由即随专变啦， 系啦。 咁而至少再落去嘅时候，跟住落去就可能系有呢，我正话讲嘅上山定落水啦。 哈哈， 其中有一个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啊。如果你喺野外，你要食嘢啊，你要充饥嘅时候，你会食啲乜嘢？嗱，佢都系得两样俾你选择嘅啫。咁就系佢话喺执到一啲野外嘅生果。 哈， 當然咧，佢話俾你聽，呢啲生果咧係有益嘅。 O、okay, K， 我仲諗會唔會有毒嘅添？嗰啲生果。 另外一樣咧，就係喺割開棵樹，樹裏邊佢執到條蟲出嚟，好大隻嘅。跟住佢就話：，哇 ，high protein，high protein，high protein。咁你究竟係食嗰粒生果，還是係食咗嗰條蟲？ 哎呀，全部人生交叉點嚟嘅、 哦。就係啦，咁你睇到呢啲嘅時候，你就要揀啊，即係邊樣邊樣咧？咁你就好想揀嗱，你未嗱，我又唔可以話啲選擇啱定錯噶嘛。 嗯。 咁因為咧，如果佢揀到係某啲地方，哦，原來已經冇得再行嘅時候， 嗯， 你就會翻轉頭，你又要重新再選擇一次嘅。 我會唔會選擇錯咗之後咧，佢就同我講話，因為你選擇錯咗啦，所以你應該係已經身故死亡咁樣噶？ 啊，冇喎、 哦。 因為佢又冇話叫做選擇錯呢一樣嘢， 係， 只係叫做你選擇咗呢樣嘢啫。 哦， 因為你永遠知我啱定錯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嗯，咁所以呢個咧就話，我睇完之後一路睇嘅時候就，你這個啱小白仔啊，你可以同屋企人一齊睇。 係啊， 小朋友咧，你又想揀呢樣定揀嗰樣咧？不如一齊揀下啦。 叫佢揀，跟住就話你又揀錯啦，仔。 同埋咧，佢揀嘅時候，佢又唔係話俾你無限期等嘅，佢有時限性嘅。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听日天气干燥，朝早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你同我放开个女仔。 哎呀，红啊，你捉住我的手啊，太大力了。 啊，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不过呢，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呢，我可以继续捉住的。 究竟由林欣彤饰演的 Lorraine 肯不肯继续被由曾志豪饰演的阿红拖到神？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于坚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仪、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新一年继续展翅。 瘟疫降临，透视人性的脆弱， 我们应该怎样自处呢？ 开卷乐会为大家呈现线上特备节目《时代下的阅读》， 三位嘉宾会分享三本同疫症有关的书，他们是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罗永生、 作家岑朗天、 艺术评论人查影南。 2月19日星期五夜晚8点， 香港电台 Facebook 专页现场直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点37分啦，翻到嚟咧就系6点半钟之后嘅晨光第一线，继续同你哋见面啦吓。咁啊，朝头早嘅时候有白卷喺度，晨光百科啦。咁啊，呢段时间咧啊，大家少咗听百科全书，今日开始又有得听啦。啊，朝头早大家中意食鸡蛋啊，我都好中意食鸡蛋嘅，咁啊有好多唔同款嘅鸡蛋啊。不过点都好啦，鸡蛋咧都有啲选择嘅好方法。同埋可以令到我哋知道啦，原来鸡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分别嘅。今日晨光百科就同你睇一睇。好啦，咁首先咧叫做拣鸡蛋嘅时间，我哋一定咧就要揾出一啲坏嘅鸡蛋啦。不过咧，而家去到好多超级市场或者百货公司买鸡蛋都系一盒一盒噶啦。好多时咧一打开嘅时候，就已经全部齐晒。但系咧，如果你可以望一望啲鸡蛋嘅话咧，咁啊个人都会安心啲嘅。好啦，要选择鸡蛋，我哋咧就要听翻啲专家嘅意见啊。佢哋咧都有喺百科全书上面写过嘅，佢哋就话到啦，有几个大嘅 tips 嘅。第一，鸡蛋嘅壳一定要平滑，而且有光泽，更加咧就系要唔烂嘅，冇裂痕嘅，咁样咧先至系代表系靓噶。咁啊，佢哋更加讲到啊，蛋壳嘅颜色咧就系由母鸡嘅品种去到决定嘅。通常白色的鸡就会生白色的蛋，如果是棕色的啡啡地色的鸡就会生一些可能是叫做赤色蛋，他们这样叫做的。相同品种的蛋，蛋壳的颜色深浅也都有很细微的差别的，有些可能是天然一些的花纹在这里印在这里，不过不用担心，那些是绝对不会影响这个品质的。好了， 仲有啲 tips 嘅，例如喂揀雞蛋，我成日咧喺超級市場都會見到有啲寫住 M 啦，有啲寫住 L， 哇，有啲寫住 XL， 好大隻嘅雞蛋嘅，係咪大隻就代表好呢？啊 ，size 可能你中意食大隻啦，但係如果你要揀隻靚嘅雞蛋咧，唔係代表大就等於靚嘅。一般人咧以為都係哇越大係咪越優質咧？其實啊並不是嘅。咁啊呢啲亦都係好多嘅叫做廠啊，佢哋推出去一啲嘅叫自己有一個嘅叫做因為呢個大細而推出一啲嘅叫做規格啦。咁啊但係啦，體積其實係同雞嘅年齡有關嘅，那個蛋嘅體積啊嚇。咁啊雞仔咧出生120日之後咧就會開始生蛋啦，所生嘅蛋咧就叫做初生蛋。咁啊由於咧嗰陣時啊雞自己都未發育完成啦，所以咧喺蛋入边生出嚟嘅鸡蛋个体积咧就会好细嘅，甚至乎有机会咧就会出现系两个嘅蛋黄嘅。咁啊，原来初生蛋咧会出现两个双蛋黄嘅情况咧，就会咧系较为频率系高嘅。所以如果你想觉得系，诶、哎，我今日开呢个蛋黄一打开有两个嘅蛋黄，觉得系 lucky day 嘅话咧，咁可能你要转食初生蛋啦。好啦，仲有嘅。放雞蛋咧都有啲 tips 同你一齊分享一下嘅啊，例如咧放雞蛋嘅時間應該咧就係圓嗰面咧就向上，尖嗰一面咧就向下咁樣嘅。咁至於你問到咯，喂有冇話邊一個國家嘅雞蛋咧咁啊係特別香口啊，特別咧就係啲人中意啊咁樣。其實咧就冇講嘅，唔同品種嘅雞蛋都有佢哋自己唔同嘅味道。雖然有啲人就話，我咧就中意食湖北蛋，我啊中意食泰國蛋，都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嘅。咁啊，你可以揾翻咧就自己中意食嘅雞蛋，好好享受一下一個靚嘅早餐啊！朝早嘅時間，而家係6:40啊。外面室外温度16度啊，相对湿度70%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收听紧系晨光第一线啊！ 有人问我，我就会讲，但是无人来。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像突然地高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脂肪带来烟花，很不安，怎去忧？沉默得不够爆炸，怎么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那年18，母校舞会站着如流落。那时候我含泪发誓，各位必须看到我。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目穿你住哪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不是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纵是能自通过，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犯下这些错，各人们看看我算命太多。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 陳奕迅嘅歌曲㗎。之前呢我哋都有職場 QL 嘅，咁職場 QL 呢咁喺呢段時間就都同神官第一線呢就一齊休息咗一段時間啦。咁今日都開始呢就會返嚟喇喎。不過呢喺我哋 QL 入面有幾位嘅專家呢，咁都稍微呢就係、是、換一換一下先，咁等我哋嘅聽眾呢又可以聽得更加多。咁星期五嘅時候呢，咁今日開始呢就會講下山喇喎。咩山呢？係呀，我哋行山嗰啲山啊，咁我哋会揾到一啲嘅叫做行山嘅爱好者啊、选手咧，同我哋一齐咧就分享一下行山有啲乜嘢好嘅路径。等我哋星期五嘅时候听完之后，礼拜六日你又可以谂下啱唔啱你去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入面呢，咁啊电话侧边啊，咁啊邀请到一位嘅朋友呢，就係、是、山艺长跑选手啊，沈沈，早晨啊。 早晨啊，大家好啊。 係啊，虽然就沈沈啫，不过人啊非常之年轻貌美啊。我知道你经常都会参加一啲譬如长跑嘅比赛啦，又或者係一啲山艺嘅比赛嘅。咁啊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呢，就係、是、香港如果真係要去行山嘅时候呢，有啲嘅路线呢都好啱我哋一家大细去玩嘅，因为唔係个个听众呢好跑得嘅。有啲听众就諗住去一啲嘅地方打下卡啊，得意下咁去一家大细都啱嘅。有冇呢一类型嘅地方喺你平时跑嘅时候都发掘到嘅呢？ 当然有啦。咁虽然平时成日跑步或者会参加比赛啦，咁但係都会有放松嘅时候嘅。 嗯。 咁呢今日介绍嘅呢一条路线呢，其实就係好近我自己屋企啦，同埋细细个已经开始行㗎啦，係一个合家欢嘅路线嚟嘅。咁呢就係源泉古道。 哦，欸，我有听过喎，係咪淨咁就咁听两个名啦，源泉就通常啲山名都係咁样，即係同元朗同荃湾有关㗎係咪？ 冇错啦，因为呢源泉古道呢係以前旧时嘅人呢一个由荃湾去元朗或者由元朗嚟荃湾嘅道路嚟喎。 嗯，哦，即係以前啲人係行嗰条山路啊。 係啊，你諗下要行几多个钟先嚟到荃湾。 嗱，呢条路其实难唔难同埋需要个时间几长？ 呢条路线呢其实就都算容易嘅， 嗯， 大概如果连埋影相打卡呢四到五个钟咧就行完噶啦。 哦，咁但系上落嗰啲劲唔劲啊？如果你话要使唔使兜入去大帽山咁啊，唔使噶啦嘛。 咁就唔使兜落大帽山嘅，咁最高度大概都系五百零米咯。 嗯，即系大概狮子山咁高喎。 差唔多啦。咁同埋因为呢个路线咧，如果由荃湾起步咧，咁咧就系由港安医院开始啦。 嗯。 咁开头一段咧上嘅时候咧都比较多嘅，咁同埋就会比较开扬啲啦。咁， 嗯， 但系尾段一路去元朗咧就好多树荫嘅，咁所以就轻松啲嘅。 嗯，喂，咁呢条路咧其实有冇啲特别嘅技巧我哋需要注意啊？如果攞水啊，又需唔需要攞好多咁样咧？ 我自己咧就觉得大概拎一到两啲水其实都已经好够啦，因为一开头譬如话如果天气热啦，开头嘅路段就会比较开扬，就会出多啲汗啦。咁， 嗯， 但因为后尾系多啲树荫啊嘛，咁所以其实可能饮嘅水咧都会少啲嘅。 咁啊都简单容易啊。好啦，最紧要一样嘢啦，有啲咩特别嘅影相位啊？啱即系大家如果去嘅时候可以影张靓相先。 嗱，呢条路线咧就非常之适合小朋友啊、女仔啊，中意影相啊，因为咧一开头上到去源泉古道嘅石龙拱啦，咁， 嗯， 其实嗰个位置咧好开扬啊，可以望到青衣啊，望到荃湾嘅海旁，即系其实佢嘅正名叫南巴勒海峡啦， 嗯， 又可以望到青马大桥啊， 嗯， 呢啲岸船洲大桥啊、丁九桥啊咁样。咁其实喺石龙拱隔篱凉亭啦，跟住侧边有啲石嘅，咁你可以企上去影啦，咁就可以同一览无遗嘅景色去合照啦。 嗯，有冇啲好古灵精怪嘅石头咁啊？又当就系景点咁样嘅咧？呢度 嗱，呢个景点咧喺呢条路线入面咧最得意咧，就系当你穿过咗石龙拱，继续向前行咧，你就会去到莲花山。 莲花山啊， 系啊，莲花山咧 有莲花石唔通系？ 咁唔系嘅，佢莲花山咧系好有趣啦。入面咧又因为有莲花山公立学校啦，你谂下啦，以前嘅人咧就要行四百几米去翻学喎。 吓，个学校喺山上边噶？ 系啦，嗰个学校喺山上面啦，同埋系好似一个石屋咁样啦。当然而家咧就变咗一个废弃嘅屋啦，就全部都系可能烂咗嘅窗啊。咁但系咧 变咗个遗迹啦，即系而家 系啦遗迹啦。咁跟住之后出面咧，其实有一条白色 石做嘅上滑梯喎。 哦，係咩？白色石做嘅上滑梯啊？即係留翻係以前啲學生玩㗎。 係啊，你諗下啦，以前啲小朋友翻學，跟住之後咧，小息嘅時候就出去玩呢條上滑梯。 哦， 我都未玩過石嘅上滑梯啊，我最多都係玩過鐵咋。 唔係嗱，咁但係呢條上滑梯，一般行山人士可唔可以去嗰度上一上啊？個位 啊，我就建議唔好啦，因為咧始終都日久失修啦，咁、哦、都會有啲裂縫嘅。咁但係你喺側邊打下卡啊，其實都已經好開心咯。 唉、哎，都幾得意喎！即係喺行山嘅路段嗰度咧，都揾到一啲咁樣嘅以前嘅遺跡啊，又有學校啊，同埋我知道呢條咧，呢條完全古道咧，即係以前咧啲人咁樣去到兩邊行嘅時候咧，都交流，即係促進咗好多唔同嘅交流啊。咁所以令到大家咧嗰、那個嘅叫做荃灣啊，至到元朗咧，以前都有好多嘅繁盛，其實都係靠呢一條路咧去到打通啊。 冇錯，因為咧喺呢條路中間咧，其實你一路行去元朗之前咧，都會經過一條叫做吉慶橋。咁就系呢条桥咧，系以前咧渡河嘅，嗰阵时就有条河叫七渡河啦。咁、 啊、 因为你知道啦，即系以前我哋冇咁发展得咁好嘅时候，冇车路啊，冇咁多，咁你山路你中间一定会有水噶嘛。咁、 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以前啲人都几劲嘅，喺个山度起咗条桥俾你过河。 哇，咁梗系啦，唔通个个识铁掌水上漂咩？系咪？ 系啊， 系咯，咁啊都非常之好吓。咁如果大家礼拜六日嘅时候咧，有時間都可以去下，即系阿沈沈介紹呢一條完全古道嗰度咧，一齊輕鬆一下影下相啦嚇。好，咁啊仲有好多靚嘅山路嘅，咁啊下一次咧又同我哋介紹一下啦，好唔好啊？ 好啊， 好啦，唔該曬你，拜拜。 謝謝，拜。 行山都要小心咩呢？除咗係要保护自己嘅山系嘅环境之外呢，亦都要自己垃圾自己带走，保护环境，仲要小心会唔会有啲强盗土匪喺度出现呢？有㗎，搵阿罗宾出场啦吓。张敬轩啊，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各位听众，晨光 Coffee Time， 咁啊可以同大家睇睇咧。嗱，星期五嘅时间，相信大家咧都系谂紧啊，星期六日可以去边一度噶啦。啊，疫情咧虽然系放缓咗，咁但系记住，好似我哋成日咧都有啲宣传声带嘅晨光第一线嘅，提住大家诶要洗手啦，又要戴口罩啦，保持社交距离。做足嘅话咧，咁啊大家可能出下街嘅时候，或者见下啲朋友，好耐冇见嘅，见下佢，做足嘅话咧，呢啲安全措施啊就可以安心啲啦，系咪？啊，仲有啲咩地方可以去嘅呢？咁其实呢，我哋叫做农历新年啊都过咗啦。咁但系原来市面上仲有好多咧不同类型得意嘅市集咧，喂都几好嘅、哦，可以紧接住咧就可以俾大家咧就系好好地去睇一睇。啊，有好多咧更加咧就会用一啲叫做以前我哋认识嘅卡通片啦，90年代嘅卡通片咧去到做主题嘅，咁啊令到啲人去嘅时候，哇呢啲市集啊，竟然间咧可以见到自己中意嘅动漫人物，今日都系几得意嘅。今日其中有啲乜嘢嘅卡通片集嘅角色啊，我哋可以喺市集嗰度见到咧。咁啊，譬如美少女战士啦，百变小樱啊，小魔女哆啦 A 梦。我识嘅咧系美少女战士，百变小樱我都已经冇睇卡通片啦不过唔紧要，咁啊喺香港、九龙、新界，包括咧例如系铜锣湾啊，甚至乎咧就系九龙方面啦、尖沙咀啊，甚至乎荔枝角啊，都一样咧，会有好多唔同呢一类型嘅市集咧，系可以俾大家咧就去到睇一睇嘅。咁大家只要上网或者搵咧，原来都可以搵到好多呢一类型咧，系非常之富有动漫色彩，以及咧就有好多咧就系手绘嘅花生漫画嘅角色咧，都一样咧会喺呢一度咧就出现嘅。好容易咧就可以揾得到噶啦，实在太多啦，咁所以你就唔全部咧就系详细讲，只要大家上网揾新春市集啊，又或者咧就系譬如宠物同乐日啊呢一类型嘅字眼咧，咁就得噶啦。好啦，咁如果你话喂，我唔想去市集、啊，好似头先咧阿沈沈啊，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啊，讲嘅一啲嘅行山嘅咁样，除咗行山之外咧，就系仲有露营啦。咁露营咧，其实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露营地点嘅。嗱，香港露营地点咧就系由政府管理嘅，咁分别咧就有香港渔农自然护理处下嘅41个嘅指定营地啦，同埋康文署亦都有2个嘅露营营地噶，系适合咧一啲较为新手，譬如我咧，我话净系行山嘅。但系讲到露营方面咧，我咧就真系绝对系一个初哥啊！因为通常我哋呢啲人咧就上到山上面咧就好想行嘅，就你叫我喺上面瞓觉咧，我都系就咁坐喺棵树下底，就唔会扎个营嘅。咁但系咧都有好多朋友同我讲，其实露营真系好开心噶，一家大细或者同啲朋友喺嗰度煮下嘢食啊，喺一个望住成个天空都系星星嘅地方，其实系好靓嘅咁样，搞到我咧都有啲心喐喐噶吓。咁啊，叫做咧，如果系一啲叫做政府辖下嘅露营嘅场所，有啲咩好处咧？除咗本身个地势比较平，容易咧就系起一啲嘅叫做营之外啦，亦都咧就系可能附近嘅环境都比较理想嘅。所谓理想咧，即系可能有一啲嘅标准嘅洗手间啦，亦都咧就系交通系方便嘅。咁如果大家去呢啲嘅地方咧，就会较为好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下下去到咧就系自己去到偏远嘅地方，万一有起事上嚟咧，咁救援嘅设施又唔够啦，而且咧垃圾嘅问题都可能会存在嘅。咁所以咧，我哋要去啲山艺郊外嘅地方玩咧，都要咧就系跟翻呢一个嘅好嘅地方去，咁啊先至系玩得开心嘅。

Irene、啊、早晨啊 Irene， 早晨啊小白，恭喜发财先， 恭喜发财啊， 咁啊祝大家咧都身体健康啦，事事如意啦，开开心心啦，好唔好啊？ 仲要祝大家路路畅通啊 Irene， 系、哎、啊，呢、這个都紧要， 系啦，咁啊 Irene 都有啲交通消息同我哋讲下， 系啊，咁啊今朝咧有个新嘅啲封路要提提大家嘅，荃湾嗰边咧因为德士古道咧部分路段路陷啊，而家德士古道去码头霸道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至到永德街嗰段咧要臨時封閉，咁有幾條巴士線咧就受影響要改道行駛啦，包括九龍新界路線嘅巴士33238X、機場巴士路線 A31。过海路线 930X 咧，而家都要改道行驶，咁大家要留意啦。咁而家因为时间都系比较早少少啦，晏啲咧或者会有机会嗰度会塞车噶。德士古道近荃青交汇处至永德街去码头霸道方向路陷啊，封咗路噶。 哇！呢路陷会唔会成日发生嘅咧？嗬？ 因为点讲咧？我即系根据我少少嘅经验啦。 哇！你啲经验都廿年噶。 哇！唔系啊，好短就，我都去跟阿 Didi 即系学习噶，都系。咁啊，就系咁嘅。咁有阵时咧，冷缩热涨啦，尤其是啲情况咧，咁啊会啲路咧，即系你知啦，日久失修，就会容易爆开。 要行得多咧，系咪啲路？ 其一啦，其实头先讲嘅冷缩热涨都会影响到噶。我觉得系咁。 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吓。 系啊。 咁仲有冇其他嗰啲交通消息同我哋朝早嘅时候讲啊？ 都仲有嘅。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比较耐少少，都仲系有啲封路嘅，大家都留意啦。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啊，部分行车线咧仍然系封闭，因为嗰度有紧急维修。隧道暂时都几好噶。 呢个大埔道咧，真系成日都去讲噶啦。 系啊，你会唔会揸车都行？系咪啊，小白？ 系啊，但系有阵时我想行大埔道嘅时候，我都会谂一谂嘅，或者留意翻就港台交通啦，睇下有冇特别嘅消息啦。如果唔系嘅话，我都会选择翻行其他嘅路咧，会优先嘅。 啊，我以为你会行大埔道添， 因为大埔道咧成日都听到系又有啲嘢，又有啲嘢 咁样。少少嘢咁，虽然就唔使悭，我又谂住系悭翻个隧道费啊嘛。 系可以悭到个隧道费， 不过九曲十三弯， 九曲十三弯，同埋嗰个位咧都都又有好多動物走嚟走去啦，係咪先？咁其次咧就係成日聽到又塞車，譬如新城市廣場對開嗰度又成日塞啊。 哦，都係啊， 跟住又近馬場嗰度咧又係， 都係啊，嗰啲位都係有啲鄰近少少。 去到近中文大學附近嗰段嘅大埔道咧，咁嗰段算係行得暢順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嗰條路咧，我又好擔心會唔會有好多車咧就冇注意呢個安全車速。 咁樣。 係啦，咁所以咧就會行翻啲就最安全嘅路咧，咁啊最穩陣啦。 好醒目啊，小白。 梗係啦。聽得你哋多嘛？ 哦，多謝。 好啦，唔該曬 ，Irene。 好，唔該曬。 咁啊，天氣方面咧要問下 O 咯，早晨啊 O。 早晨啊，小白。 早晨， 各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 早晨，哇，好耐冇晨光交通天文台啦 ，O 我哋。 係啊，講得冇錯。嗱，今日天氣咧非常之好、啊，天朗氣清咁樣。咁啊。又可以同大家講下咯。今日呢返嚟電台嘅過程之中呢，個途程都好暢順喎、哦。咁以為今日好多朋友初八先睇市啦，有啲傳統嗰啲工廠啊咁樣。咁但就冇咁樣喎、哦、啊，條道路呢都係好暢順咁樣。咁啊天氣呢就是、天朗氣清啦、啊。咁啊見唔到廣播道又有人跑步喎、啊、咁樣啊。好似好耐咧冇喺呢個時空嗰度出現啦嚇，即係因為我哋聯播啦之前咁啊，依家啊早翻啲個感覺咧，又覺得空氣清新啲啊，人都精神啲咁樣咯，咁啊連啲雀仔啦。都叫做唱歌唱得落力啲， 系啊！今日雀仔咧唱歌唱得特別好聽啊！哦， 系啊，真係啊！喂，小白啊，依家咧我發現喺嗰啲討論區咧、啊，有啲擾人清夢嘅雀仔咧分開兩種啊！我估小白你都知噶，第一種咧叫做聲嘶鳥，點樣聲嘶鳥咧？即係嗰只雀仔咧係咁啊，越嗌越高音咁樣，我唔會模仿啦。第二種咧叫咕咕咕。点样咕咕咕就咕咕咕咕咕咕咁样又喺度叫， 系啊系啊，你咕咕咕已经好全神噶啦，其实 今日咧两大神鸟咧都喺广播度出现咗。头先咧我未打过嚟做呢个电话访问嘅时候咧，就已经听到声嘶鸟啦，转个头有咕咕咕啦，真系好似。合奏咁样，交响乐咁样啊，搞笑搞笑呢、這个。 咁大家如果系出门口嘅时候咧，除咗听到咕咕咕同埋声嘶鸟之外咧，都可以留意埋附近啲花。喂，好似我哋广播道咧都有好多花，嗰啲黄花风铃木咧，呢一个星期系最好嘅观赏时间。 系啊，我哋门口嗰度个小巴站有一棵， 系啦， 咁大把。 叫咩名话小白？ 黄花风铃木啊！我知道喺南昌公园咧就黄花风铃木嘅一大群咁样，好似花海咁样嘅，即系影相你影得咧可以影到花海嘅。 系啊，咁大家可以周围去睇下啦。其实赏心悦目嘅花咧到处都系嘅，咁只要你愿意用时间同埋用心咧，你就会留意到更多更靓嘅花啦。 好，唔该晒欧。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我同大家睇一睇啦吓。天晴干燥，早上嘅清凉嘅，日间最高嘅气温系23度，咁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未来几日持续咧都系晴朗嘅。咁啊，日夜温差较大，明日天气都系干燥，早上清凉。咁啊，下个星期初咧，日间亦都系温暖噶。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72%嘅。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亦都系生效紧嘅。仲有咧就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嚟到早上嘅7:14，都有一个环节我哋好耐冇听嘅，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绿色和平代表。嚟到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绿色和平嘅阿晨。早晨，阿晨。 早晨啊，大家新年快乐啊！ 嗯，我就祝你新年进步啦。不过讲到进步，系咪喺环保方面都应该要进一步呢？ 系啊，冇错啊。咁啊，农历新年就啱啱过咗啦。咁疫情底下，相信大家面对面嘅拜年活动都少咗。咁但系咁就啱啦。咁就希望咧，就会有多啲时间同空间啦，咁大家咧就可以静落嚟谂下嚟紧嗰年可以。有啲咩新嘅环保嘅好习惯啊？咁啊，相信年糕啊、萝卜糕啊、芋头糕等等，而家未过正月咧，一日三餐都系食糕嘅日子咧，都仲未过嘅。 系啊， 咁无论自己整啊，定系街度买翻嚟噶，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到萝卜糕嘅萝卜或者系马蹄嘅马蹄，究竟系边度嚟嘅咧？ 咁似乎真系 系咪啊？咁其实咧，就唔知道有冇谂过系可以拣翻由香港本地萝卜整出嚟嘅萝卜糕啊？咁、咧，其实就是今年咧就有几间本地嘅农场同小店合作啦，咁就推出香港嘅萝卜糕，咁唔单止咧系全本地制作嘅，而且仲系用上本地种植嘅有机萝卜整成嘅。咁、香港嘅萝卜有咩咁特别先？咁就系唔得，当然咧就系特别新鲜啦、而且味道咧仲系清甜又冇渣。无论咧系第日我嚟直切割啊，炆嚟食，定系我嚟刨丝整萝卜糕咧，都好适合嘅。咁呢样嘢咧，其实就系证明咗香港一路都有一班好努力嘅农夫啦，为香港人系种紧香港菜嘅。咁、当越嚟越多人进行多菜少肉嘅飲食习惯嘅同时咧，我哋更加可以行多一步，就系、多啲帮衬本地嘅农夫，咁就不时不食，唔单止系可以降低我哋嘅碳足迹啦，同埋都更加易可以减少买埋啲无谓嘅塑胶包装嘅。 阿晨啊，喺呢度咧真系要问一下你啦，其实点样咧去区分嗱、譬如去街市咁样啦，其实真系未必知道边一啲菜园系本地种植嘅、 是啊，冇错，即系就算咧，佢写完块牌话系啊嚟自新界嘅，其实你都唔知诶系咪真系嚟自新界嘅咧？系啊，咁所以其实咧就系、揾一啲你相熟或者系可信嘅渠道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咁、就好彩啦，其实而家咧就系、比起两三年前，你话啊买本地嘅蔬菜啦，咁就好似话一定要特登亲身去到农墟去问见住个农夫买你先至可信。咁、其实而家咧，我哋就好好彩啦，就多咗好多唔同嘅渠道。可以買到本地菜，咁譬如係一啲喺市區度嘅分銷點啊，咁佢哋就會講明，咁呢個其實係嚟自香港邊一個農場，咁佢哋甚至講埋嗰個種植方法係乜嘢啊，成啊，咁你可以同佢傾多兩句，咁其實你就一定會知啦。咁除咗話係喺市區嘅分銷店之外咧，咁、如果你話唔得閒出門口啊，即係揀唔到，咁喺網上面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咯。咁先係網上嘅平台啦，咁你就直接係你見到邊個啱嘅，咁你就直接加入購物籃購買。咁如果唔係嘅，你甚至係覺得唔想次次諗。其实食嚟食去都是那些菜，或者不如等农夫帮我揀最新鲜和最当造的菜，那都有些要做网上的共购计划的。共购就是好像一个设定了，那你一买就买3个月，那他每个礼拜都会送那个农场最新鲜和最当造的菜就送到去你门口。 好方便的、 这个。是啊，那其实就买本地菜就比以前已经方便了很多了。那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即是落力 今日就开始找一下适合自己去买本地菜的最啱的方法了。 嗯，我想很多人尤其是主妇或者上一辈都喜欢自己落手落脚去揀的。其实呢，如果讲回香港的农业，比如讲菜这样，有没有些机会真的可以看齐那些的农产品，慢慢自己去挑选，然后才可能之后长远计就帮衬你刚才讲的那些，譬如网上平台订购一年就订几个月这样的服务的呢？ 咁就梗係有啦，因为呢啲网上面嘅平台咁其实都系最追根溯源都系嚟自本地嘅农场㗎嘛。咁当然就系头先都提过啦，有好多其实如果你要买菜嘅渠道呢，佢哋都已经系会出去比较近市区或者交通方便啲嘅农墟㗎啦。咁如果你真系话好想睇嘅，咁你就隔啱时间，咁就譬如每个礼拜日朝头早啊，礼拜六朝头早啊，咁都会喺好多市区嘅地方都会有一啲农墟，咁你可以亲自挑选，咁你买开诶，觉得呢间农场正嘅，咁就可以再长期购买咯。 嗯，这个方法都几好吓，等我都揾一次机会试一下先。 系啊，当然啦。咁同埋咧，就讲完菜啦，咁啊，多数食完嘢之后咯，咁就梗系食完大餐就到洗碗环节啦。 嗯， 咁啊，除咗要谂，今日到边个洗碗咧？你又唔知会唔会谂埋，究竟你系用咩嘅清洁用品去洗碗咧？ 哦，一般家用系咪都系清洁剂啊，加百洁布咁样啊？ 系啦，冇错啦。咁无论是你刚刚讲的即是在超市买回来的清洁剂啊，定是百洁布，其实呢他们都有胶的成分的嘛。 嗯， 但是原来呢就有，只要你花多少少心思呢，就有多没有胶的选择可以帮你洗到这碗立立令都得的。 嗯， 那就譬如是清洁剂啦，那现在我们买的清洁剂呢就多数都是个胶樽来的嘛。那胶其实清洁剂你又这排都是在家里吃东西啊，洗得碗多啊，那个胶樽很快用完之后呢，但就会成为很难去分解的垃圾的。咁与其是买一个有胶包装的清洁剂啦，咁其实就可以选用一些无包装的洗碗番碱。咁洗碗番碱呢，唔单止佢是更加耐用啦，因为佢是其实一嚿嘢是冇咗水的成分，咁你可以当是一个浓缩版。咁同埋呢就是更加易可以选购到无包装的洗碗碱的，所以相比起洗洁精。咁所以呢个呢就绝对都是一个可以无数的选择洗碗。咁另一方面啦，就係啱啱提到嘅百洁布，咁啊百洁布其实都係用胶做㗎嘛，咁你一路洗呢其实好容易都係会将啲微胶粒呢就洗出嚟，又洗去个碗度啊，跟住又直接洗落个渠道。咁其实呢样嘢呢，只要我哋参考一下传统智慧，用一啲丝瓜嘅嗰啲丝瓜嘅海绵去作为代替品，咁再加上一块可重用嘅纯棉嘅抹布，咁其实就可以取代咗百洁布或者系一啲即弃嘅抹手指啦。 呢个方法都几得意，可以自己翻去试下整下先。 系啊，冇错。咁所以就系、是、即系新年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建立一个新嘅即系习惯啦，咁就培养起对自己同埋环境都好嘅环保嘅小方法。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阿纯同我哋讲咗咁多咧，新一年嘅环保新习惯，大家都不妨试一试啦。我哋下次再倾过咯。 好啊， 好， 謝謝， 拜 拜。 拜拜。 的散落尘土，尽是窄路和弯路，总要走一次我命途，跑过最终就会更好，只要双腿你老。游历旷野与丛林，前游湖泊，穿波云层，艰难擦身，最后胜出这段斗争，怎可能全程营救，只有良朋勇敢流过，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以上目朝向 首嘅歌 ，Tonic 嘅《一进不退》。 我系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即刻揾阿欧出嚟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我哋有倾偈啦。 梗系要倾下啦，系咪先？ 系啊，喂，小白，琴日有冇出去响应下？有晚市开翻，可以出去同屋企人一齐。食下饭啦、 啊！寻晚咧我就未，因为我谂咧就突然之间放宽咗啦，可以出去食晚饭啊嘛，系咪先？咁、咧我就会觉得会好多人咧就拱晒出街嗰度嘅，所以我咧就谂住 hold 一 hold 睇下情况，等有冇人话俾我听，寻晚个情况系点先？ 系啦，小白讲得好啱，你真系一个负责任嘅好爸爸。我夜晚黑咧都冇出去庆祝人日啦，不过晏昼嘅时候咧做嘢就难免要去嗰啲咖啡店啦，有阵时约啲朋友仔倾两句咁样。啊，估唔到咖啡店咧都需要download 嗰个安心 出行 嘅 app 咁样。我以为好 casual 啊，因为你嗰啲露天咖啡店，你入咗去等于冇入去咁样咧。 系啊。 我自己觉得啫，嗱，纯粹个人嘅一个。意見分享，但係點不知都要 download 翻一個app， 或者佢有份表俾你填一填自己嘅名啊、身份證號碼或者電話啊，類似呢啲嘅個人資料咯。 我咧有聽我啲飲食業嘅朋友講咧，佢話其實而家佢有即係可能有啲人就仲未 download 啦，又唔知單唔 download 啦。咁但係佢就有份表噶嘛。佢哋話其實佢哋餐廳都面對一個問題，就係嗰份表格咧係要用一個嘅人手咧。去到即係服務大眾，就幫大家填表啊、收好佢啊咁樣，所以佢話都係要仲要啲 manpower， 所以而家都可能個人手都幾緊張喎。 係啊，製造就業機會啊，反而可以 係喎，係喎， 咁啊，新年人人都有工開啊，開心啦。不過呢啲都係一啲短期嘅措施嚟嘅，咁希望大家都即係守下規矩啦。咁琴日好多食客們咧都有啲詫異啊，譬如。我去飲咖啡嗰間鋪頭，佢好多朋友一入到去，除咗量體溫要搓手，跟住又要填表，又要攞個 app， 跟住再掃一掃個 QR code 咁樣，好似好繁複咁樣。咁但係嗰啲店員都好耐心咁樣同啲顧客講啊，其實真係唔好意思啊，大家幫幫手合作啦咁樣。咁大家又即刻覺得咁都啱嘅。 係啊， 跟住就入咗咖啡店嗰度嘆下咖啡咯。 係 啊，我覺得咧大家都要俾耐性，即係無論係我哋幫襯嘅，又或者係店員都好，因為我哋大家都係喺嗰個措施政策底下啊嘛，跟住個措施政策唔係個餐廳定噶嘛。你有陣時咧，即係我尋日睇到單新聞就話又出拳又剩嗰個咧，因為喂都其實唔關個餐廳事喎，咁佢都係要執行嗰個政策噶嘛，咁人哋 講得冇錯， 係咪先？即係人哋奉公守法，你就唔好咁樣啦，係咪？ 同埋唔好喐手喐腳咯。 係咯，有咩事大家傾，坐低飲啖茶。食个包，慢慢倾。 系啊，嗱，你入到去嗰间铺头都系谂住食快餐啫。 系咯， 咁你又打人，又扰攘，又报警，咁咪变咗慢餐咯。 系啦， 得不偿失，系咪先？ 系啦。咁但系嗰、那个安心出行嗰个嘅程式咧，我知道就嚟紧啊，除咗系食肆之外啦，可能会比较上多嘅地方都会慢慢用噶啦。咁我自己咧就即系都有睇到啲报道，就话到佢哋嚟紧会有啲新嘅方向。就話揾下創科局咧，去到加添一啲新嘅裝置，就係話用藍牙，你行過嘅時候咧，你開咗個藍牙，佢就會自己會幫你嘟咗嘅。 哦，咁啊幾好喎，再方便啲咯，唔使手機都唔使攞出嚟，係咪啊？ 係咯，而家你譬如行過鋪頭嘅時候要嘟嘅時候，你覺得嗰個情況亂唔亂啊？ 系啊，都好乱啊！我琴日如果要啊，我就未争好个 app 嘅，好坦白咁样讲，我填咗四次表咯。咁、啊、我咖啡铺一次，跟住琴日有间新戏院喺坚尼地城开啊嘛。咁、啊、你入去戏院又要一次，跟住啊，我唔记得去边一个地方坐低又要多一次。总之填咗三四次表啊，我印象之中。咁唔紧要啦，唔好怕烦啦，希望大家都守下规矩啦，亦都唔系话意气用事咁样，觉得好猛整啊，跟住就粗暴咁去对待咯。估计呢一个填表或者要嘟呢个 QR code， 其实都应该要维持起码几个月噶啦。 系啊， 咁样讲， 要维持一段时间啦，系咪？咁你睇啲新闻又话到嘅期望，今年十月咧就真系可以全球解封咁样。 系啊， 咁如果系啊，梗系好啦。 得噶。 系啦，咁但系你都要谂，佢都话十月、啊，系咪？咁你都仲有几个月啦、啊，咁啊，大家尽量疫情。冇人想嘅，咪大家互相忍讓下先咯，係咪？ 係，不過都唔係話嘟就嘟啊 ，QR code 有陣時你手機冇電咧，最後都去翻填表。我即時喺度諗到一樣嘢、喂，好想嘟、哦，好要好趕時間入去、哦。sorry 手機冇電啊，幫唔到你啊。 所以填表嗰個方法咧都一定要喺度嘅，係咪？好啦，唔該曬歐，咁我哋轉頭又再傾過啦嚇。 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爸爸妈妈经常教我要做好自己， 屋企人由细到大都教我要对其他人好。 德国作曲家鲁德维希贝多芬曾经讲过，把美德善行传给你的孩子们，而不是留下财富，只有这样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我会将传统的美德一代一代传落去。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今日稍后同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像会议，是他上任以来首次同多国领袖在同一时间会谈。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拜登会将重点放在全球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包括生产疫苗、分发物资，亦会同各国领导讨论全球经济复苏、更新全球角色，以应对包括中国带来的经济挑战。德国疫苗监管机构强调，英国阿斯利康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非常有效，接种后引起的副作用亦属短暂。在传出有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前线人员因为出现强烈副作用而要集体请病假之后，德国民众对这款疫苗表示质疑，有人拒绝接种，瑞典两个地区一度暂停接种计划。法国有医护人员说，阿斯利康疫苗引致的副作用比辉瑞疫苗多。德国卫生部长斯潘认为阿斯利康疫苗安全有效。有专家说，如果说阿斯利康疫苗是次等疫苗，在科学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是完全错误。阿斯利康发言人认为，目前报告的副作用都是可预见。政府公布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的安排，首批100万剂由内地科兴生产的疫苗将在今日下午抵港，另外100万剂由复星 BioNTech 生产的伏必泰疫苗预料本月底前运到。当局下星期二开始接受网上预约，五个组别可以优先接种，包括医疗机构和参与抗疫的人员、60岁或以上长者、安老及残疾院舍院友和员工等，其中70岁或以上长者最多两名陪同人士都可获优先接种。首五间负责接种科兴疫苗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下星期五起运作。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明白不少市民在初期会抱观望态度，但是以去年推行社区检测的经验，相信市民对接种的态度会慢慢改变。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听日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我系 Mandy。先睇隧道情况，而一个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畅顺噶。有个路陷消息提大家，就喺德士古道去码头霸道方向，介乎全清交汇处同永德街之间咧，因为有路陷啦，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路线有九龙及新界区嘅咧，就系33同埋238X。机场路线咧就 A31。过海路线有 930X， 而大埔道都有紧急维修，去沙田方向近龙悦道而一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有一次鼻敏感啊，身都冇晒纸巾啦，自己去食面啦，咁后啦嚟咗碗面啦，啊好衰唔衰，我叫咗碗辣嘢，辣嘢再劲啲啦，我直情系食到啲鼻水已经知道滴咗落碗面度啦，咁我又唔好意思，我就继续咧啜得大力啲，希望将啲鼻涕啜埋入口啦，咁跟住我突然间侧边有把好温暖嘅声音 ，Dixon 啊，我有纸巾啊，你唔好咁惨啦。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回顾下体育事件啊，当然请埋小白出嚟啦。Hello， 小白。 喂 ，Hello， 阿 O。咁啊，体育方面咧，咁啊，当然第一样啊，喜讯啊，就要同各位听众一齐讲下啦。咁啊，港超联球迷星期六嘅时间可以入场睇啦。 好嘢，入场睇啦。 系啊，這個、呢个咧真系开心啊吓。咁啊，嚟紧嘅时候有啲乜嘢嘅赛事咧？咁啊，喺呢一个嘅嚟紧啊星期六嘅时候啦，咁啊有青英杯。咁啊，下昼3点就会喺小西湾运动场展开。咁啊，对赛嘅球队咧就系、是、冠。中南区对呢个愉园，咁而第二场啊就将会喺同日嘅晚上7点，亦都会喺呢个旺角大球场举行嘅，咁有杰志对天水围飞马吓，系啦，咁除咗球赛之外啦，咁香港有位嘅叫做车手啊欧天俊，咁佢亦都会今个星期六咧就出战啊喺呢一个阿布扎比啊。码头赛道咁啊，举行2021亚洲利曼系列赛车最后两个回合。喂，有好多咧，即系世界级嘅球队咧，球队啊，呢个车队咧都一样咧会参加。咁啊，佢亦都会有跑车啦、 GT3， 哇，上陣啊，去到吸收多啲唔同嘅經驗啊！咁我哋梗係希望香港嘅無論係球員又好，車手又好，係咪？大家做到好成績，吸收多啲經驗啦，係咪？ 係，小白，你頭先講本地波開翻羅咧，好多朋友都想即刻咧著翻件波衫入場支持啊！特別係你頭先，我冇聽錯係咪傑志嗰場波咧，就喺旺角場嗰度踢啊？ 係啊，係啊，係啊！ 哇，正啊，氣氛開始嚟翻啊！ 係啊，傑志對天水圍飛馬。 係啊，咁啊，不過我知道。入场睇波咧，都要扫一扫嗰个 QR code， 冇错啦， 或者要填份表 填份方嘅， 咁啊，大家入去嘅时候都预留时间啦。咁啊，唔好一谂住入去，哎，买晒嘢食，又鸡髀又薯片，啊、究竟喺场内可唔可以食鸡髀 咧？同埋薯片系啦，咁啊饮嘢咧， 千祈唔好问我哋， 系啦， 因为呢个都系好崭新。经过咁耐之后，终于可以入翻旺角场睇波、嗯，究竟个规矩系点咧？ 大家去到旺角场嘅时候咧。就聽翻旺角場嘅人 係啦，你問翻康文署或者問翻足總咧， 冇錯啦， 就會有啲專業嘅人士可以答得到。 喂，歐華伯，本地波有好消息啦！喂，我見到英超咧，曼城領先十分喎、 啊， 而家 曼城領放啊，高普咧依家被炒魷魚啊，聞到魷魚香嘅第一位、 啊。高普而家最近輸到冇普啊！ 係啊，不過我自己都好欣賞高普領隊， 我都好中意佢。 依家即係叫利物浦成績開始有啲滑落啦，咁但係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实嚟嘅就系一队球队冇可能永远永远永远都咁强嘅，咁、有高低起落噶嘛。 系咯， 嗱，同大家睇下英超嘅积分榜啊，第一位咧，好似小白咁样讲系曼城，第二位系曼联啊，46分啊吓，咁第三位系李斯特城，李斯特城琴日咧踢欧霸杯嘅和波啊吓，作客要和波咁啊，车仔咧就42分，再数落去咧已经去到锤仔波，韦斯咸， 韦斯咸啊， 咁啊跟住利物浦咧排第六位啊，40分啊吓，同样系踢到24场比赛咧，11胜啊，7和咁样，咁啊，所以曼城又好大机会攞到英超冠军咯。反而咧，中下游同埋护级咧就比较好睇啊。今年咧就变咗，竟然系曼城一枝独秀带出嚟，都几估唔到啊！呢件事， 呢、个真系估唔到啊！喂，其实咧，我哋见到欧联方面嘅战线咧，都几出人意表、啊。特别咧，之前一场比赛咧，我见到阿麦巴比啊，去到呢一个巴塞嘅球场嗰度，作客都入到3球、 啊。系啊，好厉害啊！咁啊，麦巴比有阵时偶尔喺啲欧洲舞台咧，就演出得十分亮丽、 啊。 反而咧，踢翻本地联赛啊，即系踢翻即系法甲嘅时候咧，就反而踢得麻麻地啊，成日都。都冇入波啊，咁样啊吓，咁啊讲开咧，英超啊，今晚咧都会上演一场咧独脚戏嘅啊。赛前咧就排第12位嘅狼队咧主场迎战啊，排名比自己高一位嘅列斯联啊。咁啊，列斯联大家都知道系疯子球队啦，会疯狂咁样入波啦，咁啊唔系好做防守啦。咁啊，估计呢场波咧都系一个攻防战啊，就系、列斯联攻咧，即系呢个狼队啊。咁狼队究竟主场守唔守得住咧？因为狼队都以防守见称嘅。咁如果你话喂，仲未开工、啊，初十先开工、啊，咁梗系今晚咧都睇一睇波啦。不过提你啊，凌晨4点先开波啊。转个角度咧，讲埋 NBA 方面啦。嗱 ，NBA 方面咧，西岸大战爆发啦。近期状态大勇嘅一哥嘅爵士咧，位列啊，第三嘅快艇咧就有一个 matchup 啊吓，咁啊比赛结果咧，快艇啊双星啊，Kawhi Leonard 啊同埋咧保罗佐治咧因伤缺阵底下咧，爵士轻松入樽啊，114-96咧录得9连胜，咁啊，两队咧将会喺香港时间咧礼拜六朝头早咧再交锋啊吓，咁啊有免费嘅电视台礼拜六朝头早都会有得睇嘅，咁啊真系仲系过年嘅气氛咧，希望咧大家仲可以感染一下球迷们啦，即系香港嘅球迷可以入场旺个场睇波，帮到你。 系啊， 至于 NBA 嘅球迷咧，你冇得飞去美国噶啦吓，我话俾你听，但系咧你暂时都可以透过电视机咧感受一下嗰种咧澎湃入樽嘅气氛。 若然假多一鬼，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对。 7:43，室外气温而家16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听过有集合吧，地球保卫队嚟自 Sea All Star。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是做乜嘢都好，都是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健豪。 哇，今日嚟翻七。我哋就七点半翻工啦，小白就6点就开始啦，有咩感觉呢？ 赞一赞自己嘅团队先啦， 系 好听。 我都系俾个机会你赞一赞大家嘅啫， 真系几好听咁样，好听好听。 咁我其实都好多谢啲听众嘅，因为寻日咧我哋咪预告咗嘅，摆咗条片咧上去呢个二台嘅 Facebook 啦，晨光嘅 Facebook 上面啦，咁啊同大家咧讲下话，今日我哋终于即系过咗好多日咯， 两个零月啦。 系啊，咁啊回复翻正常啦。咁我以为咧，其实可能啲听众会唔会惯咗噶，即系有时候咧 惯咗8点先开。 系啦，惯咗，咁但系原来发现好多朋友就话，等咗好耐啦，终于即系6点可以开始可以听到小白开台啦，咁啊，跟住就一路有好多唔同嘅环节啦，咁又再重拾翻嗰个感觉。 系啊，但系我相信，就算我哋系8点启动嘅岁月咧， 系 大家6点都系听紧香港电台嘅。 啊，冇错冇错， 不过系听紧新闻。 系啦，就唔系我哋嘅声音， 唔系我哋嘅声音啫。所以多谢大家咧，无论系我哋有新闻报道又好，又或者系晨光第一线也好啊，你哋都支持我哋，多谢咁多。 早晨 ， 呢个系晨光第一线啊！我哋咧成日都会拍片摆上网噶嘛，希望同听众啦，同唔同嘅朋友咧去到交流嘅。咁其实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大趋势啦。咁喺网上面除咗话拍片，即系同啲 friend 去交流之外咧，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做生意啊，即系咪有好开好多嗰啲直播 live 啊？咁有啲啊叫带货啦，咁啊有啲咧就话拍卖啦。其实林林种种都有嘅。咁啊问下钟哥咧。有冇试过睇呢啲直播先？ 先讲讲，你知唔知嗰个历史系几时开始啊？呢啲所谓嘅叫做带货啊？ 电视呢我就知道好耐之前已经有㗎啦，因为我好记得嗰陣时有啲叫做电视广告杂志啊，咁佢但係好快嘅啫，又唔係话即係我知道台湾有好多啦，就成个节目可能几个钟呢 係都係介绍电货啦，甚至乎都有啲食係 shopping channel 㗎嘛， 係 即係 live 嘅成条 channel。都是叫你买呢样买嗰样买呢样买嗰样， 介绍新嘢咁样。咁我记得好细个嘅时候，点解我会咁有印象呢？因为我妈喺上面买过嘢，咁就系一条咧嗰啲磁性颈链嚟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 当年呢个系叫做咩重灾区，好多人买磁性颈链都中伏嘅。 唔系，其实似。嗰陣時其實是一個年代的標誌嚟嘅，我 嗰陣時話嗰粒攝石就令到你可以舒筋活絡，有病就醫病，冇病而年益壽啊嘛，呃咗好多唔好話呃，令到好多人信以為都是真嘅。 其實咁我想問，到最後係咪真係話冇用嘅咧？ 嗱，唔知有冇用，有啲人就话有用，但系究竟系真系有用还是心理作用，我哋唔知道。 最少有个心理作用先啦。 咁啊，即系求家宅平安，咁你当饮买到符冲水饮咁解嘅啫。 其实都系噶。 咁你真系唔知噶。讲开呢啲咁样嘅叫做电视宣传啊，其实如果有翻好我都未睇过，我个年纪都未睇过，比我再大少少嘅先睇过。话说当年咧，即系大台啊，《欢乐今宵》呢个节目里边咧。就有呢啲嘢啦，佢做咗嘅时候， 好耐噶啦，即系你都未睇过， 我都未睇过，即系喺我上一代， 即系咪黑白片啊？嗰阵时 就系、 是，真系啊， 仲系黑白电视嘅年代，咁啊，佢哋会有啲嘢推出嚟，譬如话，我哋今日卖呢个煲，呢个煲咧就好靓，系现场卖广告，即系佢做呢个节目啦，去咗一个环节之后咧，就会零零舍舍有一个女士企出嚟，好靓咁样，话俾你听，你买呢件产品啦，完。就係、是、咁樣啊！ 咁其實佢係即係一個贊助商啦， 係啦， 或者廣告商啦。 你就話而家呢啲所謂嘅大貨嘅鼻祖，其實好多年前已經開始有 了，已經有啦。 譬如外國就係咧一條 channel 啦，都係有啲可能係預製錄咗嘅啦，有啲係現場都有 嘅。係但係而家再盛行啲嘅咧，就係嗱，以前咁你至少要有個頻道啦，有個電視台啊，或者有啲明星效應啦。 而家唔使添啦， 而家真係唔使嘅，而家好多係素人。系啦，自己可以搵啲货翻嚟带。咁我记得我最近咧都喺电视见过一 套係講呢一啲嘅叫做度橋啊，一個紀錄片，即係訪問翻咧嗰一啲帶貨嘅朋友，有啲係素人啦，有啲咧其實係自己做生意噶啦，即係講佢哋點樣去揀啲貨攞翻嚟賣，因為其實佢哋都唔係直接嗰個生產商嚟，係 佢哋都係 佢哋都 賺中間個差額嘅啫， 係啦，佢哋都可能中伏噶喎，咁所以其實係而家就演變成一門生意啦。不過你又有冇諗到呢一個嘅方式都會引起一啲罪案嘅發生咧？ 又係呃人啊，騙案啊？ 騙案就隨時都有發生啦。 即係搶嘢啊？係咪搶劫？ 搶 邊個啊？ 劫啊！嗱，呢一件事咧就係發生喺台灣嘅。搶邊個咧？就係搶直播緊嗰個人。 即真的走去搶嘢，打機咁樣啊？ 係啦，咁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睇完，如果你真係睇緊呢一個直播，你又會唔會即係心生貪念啊？會做埋啲衰嘢咧？ 都要賣金。 嗱，佢咧就係台南嘅一個男性嚟嘅，咁佢當佢叫做吳先生先算啦。咁佢咧就係經營呢個精品嘅拍賣嘅，咁即係你30蚊，你50蚊，即係一路大家喺度即係競投緊咁樣啦。咁拍賣嘅時候咧，除咗會放大量嘅現鈔喺個畫面嗰度咧， 嚇， 仲會咧身上佢帶住好多嘅金器。嗱，我睇佢嗰個 怨婦啊！ 系啦，最好笑系我睇佢嗰个图截图嘅时候咧，佢冇着上身衫个，咁你幻想下个画面啦，佢冇着上身衫， 即系条条，然之后咧有条金链， 有条金链好粗嘅金链，咁仲有啲金手链啊、金颈链啊咁样啦，咁啊有啲纹身咁样啦， 哦，咁啊真系浩南哥啦， 有咁浩南型啲嘅，我好中意郑伊健噶，咁咧佢摆咗几多？ 我代郑伊健多谢你， 唔使嗱，佢咧摆咗。多少钱现金在台面，令到真的睇紧直播的人会有呢个贪念咧？ 咁你起码都数以百万计啦。 佢真的有成138万港币，即系折翻啊！因为佢是台湾啦，咁佢摆咗500万台币在台面。咁其实我想咧。是一個裝飾嚟嘅啫，因為佢冇嚟拍賣嗰啲錢噶嘛，佢係拍賣一啲精品噶嘛，即係佢都有個場景咁樣啦。咁佢就 set 咗個場景，就係話台面有好多錢嘅，自己又帶住啲金器啦。咁我唔知道佢呢一個嘅 setting 係咪都會令到人哋本身啊嚇係想刺激一個消費，即係見到 哇，絕對係啦，絕對係啦， 即係一個心理嘅效應嚟噶，我諗。咁但係咧，因為佢擺咗咁多呢一啲名貴嘅嘢喺度，亦都有一啲無止境嘅手錶啦，即係嗰啲啦，勞力士無止境啊嘛，係咪有好多唔同嘅貴嘢擺出去台面？咁除咗佢之外咧，亦都佢女朋友亦都喺度嘅，咁亦都有一啲女士們好中意名牌嘅東西咧，亦都擺曬喺呢個鏡頭 前。佢女朋友有做衫㗎係嘛？ 都少嘅， 都 有有嘅，但系都少嘅。 又系挂住条金链，长少啲咁样。 冇，你个焦点唔喺条金链度，系唔好抢咗个货系啦。咁总之咧，佢哋就喺呢个嘅情况底下咧，就开佢哋嗰个拍卖啊。咁点不知有个观众咧，竟然睇下呢个直播嘅时候咧，不如打劫咯咁样。 吓， 系啊， 咁随意啊。 然后咧就联同四个朋友咧喺网上面咧。找他们直播室的位置啊。 咁都找到？ 是啦，即是不知道为什么找到。咁初呢找到个地方之后呢，他们有去正所谓 site visit 啊，去到当地那个情况那里望下，咁发现咦落晒闸入不到去喎、啊。但他们没有放弃。到第二日呢，他们又再拿埋一些嘅工具添啊。 因为他日日都有做这个节目。 不是，因为他觉得啲钱仲喺度。既然佢揾到個地方啦，今日唔得，咪等聽日咯咁樣。其實佢係有一個態度嘅，但係用喺一個唔正確嘅地方啦。咁第二日咧，佢就聯同四個朋友仔咧，就帶埋一啲嘅武器嘅，正所謂有啲電棒啦，有啲索帶啦咁樣，又去翻咧佢哋偵測到個位置。咁點不知真係俾佢哋等到喎？咁等到咧，即係因為你認得噶嘛，平時即係睇開佢直播嗰個男人同埋女人。咁咧就佢哋就揸車翻屋企。咁佢哋揸到去屋企門口嘅時候，咪開閘咯。咁架車咪入去咯。咁正常對卷閘咪落翻嚟嘅。 就喺卷閘落緊嘅途中，佢就碌咗入去嗰啲咁樣係咪？ 嗱，就唔係呢一啲戲嘅，佢就直頭係托住個閘。 哇！ 係啦，佢直頭超級英雄，就未唔係成龍嗰啲碌入去啦。係超級英雄擋住個閘。咁然後咧，其他人咧就 衝入去， 係啦，舞刀弄劍咁樣樣啦。咁啊，好彩嘅就係嗰個男事主加埋佢女朋友咧，見到咦細聲唔對，即刻衝跑咗上去咧二樓嗰度，咁就鎖埋道門。 咁嗰几个人咧喺门口咧又唔知点解入唔到去， 嗯， 即系虽然佢有好多唔同嘅武器啦吓。你入唔到去，闯唔到入去，咁跟住就觉得算啦，都唔好喺度留太耐啦，费事即系身份败露，咁，嗯，就走。咁但系边有咁着数啊？你周围都有 CCTV 噶嘛？咁嗰个男嘅主播咧，亦都有去即刻报警，即系匿埋咗之后，咁到最后咧，其实系全部人咧都即系 拉晒嘅， 绳之于法嘅。咁，但系我就觉得哇，原来真系细细个听下最老套嗰啲咩嘢才不可以露眼啊，即系又唔好以为，哎，我喺一个密室里面，即系你。不知道我在哪裡，咁其實原來啲人真係有方法咧，去到揾你嘅。 嗯，咁當然啦。咁但係咧，即係成日都話啦，咁你攞啲錢俾人睇啊，係咪即係刻意？即係呢個就做生意啫。 刻意啦， 係 啊。 咁如果你係普通人，你唔係做生意，即係或者唔係做節目咁樣嘅，你會唔會好隨意地？我俾你睇下我有幾多錢咧，或者俾你養下個銀包俾你睇下我有幾多錢咧，刻意地俾你睇我有幾多錢喺身 咧？嗱，我從來未去到有錢到咁樣嘅地步，所以我一定冇啦。咁，但係我相信係有嘅，即係有啲係本身係好富裕嘅人咧，佢真係可能會成沓銀紙就攝曬喺度，全部1000蚊紙好多金牛咁樣，一打開銀包咧。 即係話説咧，即係又係嗰啲咩娛樂圈秘事啊， 就係套你講呢個啦。 話説以前咧，咁咪即係曾經都同一啲娛樂圈中人一齊打麻雀噶嘛。咁其中一個咧就係佢女仔嚟嘅。咁佢個老公咧，即係當時個老公咧。就係嗰啲即係超級有錢人嗰啲咁樣，咁話算我哋打啲麻雀好細嘅啫嘛，即係打得幾大嘅咁樣，即係同得我哋打，咁都係大家即係識咗好耐，咁咪嘻下起玩下就算噶啦。咁跟住咧打咗一陣咧，佢老公話入嚟啦。咁，我哋仲要喺邊度咧？我哋仲要喺某一間雀會打喎，即係嗰啲好都好普通喎。咁啊，點解佢會嚟咧？因為佢身份同嗰度唔多匹配嘅。咁啊，嚟咪嚟咯，咁啊，大家打個招呼咯，哈咁樣。跟住咧。一入到嚟嘅時候，咁嗰個女性朋友咧，跟住即刻同之前唔同曬樣啊！即係之前咧就好開心咁樣，反而佢個老公一入咗嚟之後咧，即刻靜曬。我點解咁奇怪呢個氣氛？咁我見佢個氣氛轉咗，我哋大家就唔出聲啦。即刻變得好禮貌啊！早晨啊，乜生嗰啲咁樣啦， 好鬼尷尬， 好尷尬咁咪繼續打啦。咁跟住咧就話點啊？即係佢講啊，點啊？贏定輸啊？跟住咧二話不說。喺个银包攞个银包出嚟，个银包咧成尺厚，真系唔系讲笑，真系成尺厚， 成本书嚟嘅， 真系。 你会谂，咦？点解裤袋可以袋到啲咁嘅嘢？ 真系奇怪，唔知点解袋到啦。咁跟住叫佢掹出嚟咧，就攞咗一沓1000蚊纸，一沓，冇数，啪摆台面，找数啊！跟住走咗喎！我睇呢个，我以为我睇紧电视剧嗰啲咩豪门恩怨啊，或者咩溏心风暴嗰啲咁样嘅戏，原来真系咁样， 真实系有， 真实系咁。跟住见佢又。好静咁样攞起沓银纸，袋咗落自己手袋嗰度，跟住就我哋继续打麻雀啦。我真系好似睇拍戏，虽然我拍戏啫，但系我都觉得当其时好似睇紧拍戏， 太有电影感啦， 太有电影感啦。跟住我咁走咗，跟住我哋又唔敢出声咧，当然唔会问啦。跟住咪继续打麻雀咯， 尽量赢晒嗰沓钱。 我谂原来啲钱嚟得咁易，不如尽量赢啦。 仲唔输佢啊？ Thank you.

今日嘅我， 昨日嘅我， 今日嘅香港， 昨日嘅香港， 同昨日嘅我哋又有咩转变呢？ 的足迹竟已消退，沿路风景可有变吗？ 电视节目《铿锵说》，重量级嘉宾细说往事，对比昔日《铿锵集》珍贵片段，见证时代转变。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新嘅一年，梗系要俾啲目标自己啦，挑战一下自己好唔好？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就为你揾嚟超级马拉松运动员辉 Sir， 同你分享佢嘅日本之旅，点样可以由北至南跑咗3500多公里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财经第一线 ，Happy Friday 啊 ，Kitty。 Happy Friday， 系 Happy Friday， 即刻请我哋嘉宾出场，有金利丰证券研究有限公司，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事。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初八星期五愉快， 系啊，星期五愉快。头先 Kitty 表现咗一个特殊技能俾我，搞到我都口窒窒啊， 系我 系啊，如果喺直播室你就会睇到呢一幕啦，Dicky 好有趣噶呢一幕啦， 系 啊，系啊，佢做咗个引体上升，将支咪由高处拉翻落嚟咯，咁样 啊。我冇谂住讲嘢啊嘛，突然之间同我 say hello 得，你点可以唔讲嘢啊？我都可以唔讲嘢。 但我让你讲先。 好，咁啊，讲下琴日嘅大市表现啊。嗱，琴日咧港股啊麻麻地啊，咁样啊，北水回归咧无助大市，恒指要跌啊，跌接近咧500点啦，失守31000点。今日嘅市方面，你又点去分析咧？交俾 Dicky 讲下啦，唔该。 好，咁啊，真系见得到，寻日咧有少少获利回吐反高潮啊！吓，咩意思呢？就即系话大家当憧憬，咦 ，A 股放完假啦，应该会有好表现，跟住北水重返香港，冠盖大地，咁梗系咧登基住处啦！即系永远咧，股票市场都系咁噶啦，你谂得太多啦吓、啊！即系如果真系咁样，就一定升嘅。咁就真係全香港都個個都係股神咯，咁所以咧就真係有少少嘢令到大家即係意料之外嘅情況出現咗。不過咁因為呢段時間累積升幅都真係幾龐大㗎啦嚇，我即係琴日都有講過，即係喺呢段時間港股嘅升勢某程度上都已經透支同反映緊咧，大家都會認為啊，即係所謂嘅紅盤又會高收啦。咁跟住咧就是、北水又會翻嚟啦，咁又會咧令到個股市啊繼續興合合啦。即係其實講真，過去嗰幾日咧一路升緊上嚟嘅時間咧，就反映緊呢個預期。咁同埋見得到咧即係啲甚至乎啲即係 A 股相關 ETF 咧，都會有啲日價咧都可見一斑啦。但係無論如何啦嚇，尋日跌咁跟住外圍美股咧亦都回少少，雖然 Nasdaq 咧即係都跌少咗㗎，咁但係始終都係嗰句啦，有少少回吐。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即係比較唔係話真係好悲觀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喺呢一刻即係出現咗一個比較明顯啲嘅回吐之後咧，咁有冇機會再即係回多少少咧？咁就算你話回到30000点邊啊，咁都唔係話真係一個好大嘅即係調整啫，只不過係一個少少嘅獲利回吐啫。咁所以我會覺得唔排除出現呢個情況啦，未來嗰即係幾個交易日唔係下個禮拜咁，但係 都是一个很正常很健康的调整，因为即是累积升得几大之余是都几亢奋啊，回返少少反而我会觉得是健康之咯。 是跑得快都要唞唞的，别人会回气都得啩。咁大家嘅留意住啦。咁继续睇緊嘅呢就有新股。想睇下 Dicky 觉得呢一个蔡生药业呢，嗱佢今日就招股啦。咁之前嗰啲药业股啊，咁大家呢都非常之追捧㗎嘛，抽到之后呢亦都急升喎。咁其实呢一隻又有冇潜质可以大家去抽一下呢？ 嗱，应该咁讲啦，即係除咗佢咁仲有另外一隻添啦，都即係叫做同步招緊股。我会咁睇嘅，我又唔係好想特别标签边隻唔好，不过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如果本身嗰隻即係所谓新股呢，佢已经係喺 A 股上嗰时，咁好肯定呢就係话嗰个吸引力会细好多嘅，因为原因係你都会计到数，咦佢喺 A 股上咗喎，咁你嚟到香港点呀，最多是平少少嘅啫，即係唔会话平好多好多㗎。咁所以呢即係话嗰个即係向上望嗰、那个即係空间呢就会小好多，即係唔会话好似即係过去某一啲新股咁亢奋到係话嘩升两倍都好似即係讲到好似好合理咁样㗎。咁、即係唔会出现呢个情况。咁头先呢Kitty 问嗰隻呢亦都系啦，就係、是、开始啦 ,19 号开始啦，去到下个礼拜三啦。嗱即係讲都系嗰句啦。睇翻呢啲咁嘅，即係我唔想用呢啲咁嘅形容，不過因為真係太相似啦。譬如話好多啲近期招股啲藥業股又好啦，一啲即係所謂嘅生化科技 B 股都好啦，佢總係有啲吸引你嘅地方嘅。譬如話呢間，我望落去，咦，星光熠熠嘅寶智能噃，喂，仲有，咦，都係數目唔少嚇、都好多個嘅所謂呢啲機構嘅即係 投資者 投資者喎、咁但係即係喺佢哋嗰啲業務裏面呢好多都係即係都係未來點呀，增加研發啦，就係話增加呢採購啦。咁亦都當然呢間公司亦都相對地比較係歷史悠久啲，亦都有啲即係藥呢係可能都即係推出咗一段相當之長嘅時間。嗱基本面呢我覺得呢隻係 OK 嘅。咁但係呢大家又要諗下啦噃，如果係好似之前嗰隻咁亢奮，哇爺爺幾千會超額認購，即係點啊，頂頭除即係所謂嘅即係俗語講啦，即係話係公開發售認購最多個股份，哇都係得一手起兩手指，咁啊孖展呢真係真係蝕息啦，賠了夫人就蝕升。咁所以呢我諗大家有個技巧就係要判斷下嗰個認購反應，如果真太熱呢咁就幸運大抽獎就算啦，就唔好話借錢就嚟抽啦。 新股市場暢旺咧，咁啊帶動咧388港交所咧都話創新高、哦。Kitty 係咪再問一下只港交所？ 係啊，尋日咧見到最高見過576.5啦，咁啊即係一路上其實佢都冇乜點停過噶啦，咁啊。我想問一下 Dicky， 我見到咧有券商咧就話上調呢個港交所嘅目標價可以去到650蚊喎。嗱，咁而家數數手指，650蚊同570蚊，即係曾經高見啦，都有80蚊啦。咁而家有冇人會高追？你覺得又值唔值得咧？ 阿鐘哥都話佢應該出手喎。鐘哥一出手便知有沒有？點睇啊？ 佢80蚊佢都覺得正喎。 80蚊， 即係向上升80蚊啦。 我以為80蚊買港交所梗係正啦，係咪先？依家肥肥啦，直情啊，係咪？ 哇！80蚊就向上嘅上望嘅空間啦。咁嗱，我會覺得咁嘅，真係講基本面又好。以至到大家都會借到數㗎，譬如話好多啲股份咧，美國等住排隊翻嚟第二上市啦。咁即係包括啱啱而家都講新浪微博啦，依個都講到好熱嘅啦。咁仲有好多啲超級無敵巨無霸都係等住喺香港上市啦。好似就係哇快手都咁勁，咁字跳動咁點先？呢只先係第一個，嗰只第二嘅啫。咁即係話係真係排山倒海，仲有好多憧憬，因為其實大家好容易計數嘅，港交所嘅即係話盈利能力呢睇幾樣嘢啫，一就睇下每日個大市嘅成交啊 0.005% 巨賺嘅，咁跟住第二呢就係睇下有幾多新股上市啊，咁呢兩樣嘢呢其實都相當大憧憬。不過咁我都會覺得，如果你話成個大市如果你話有回吐呢，佢都有呢個機會，咁我會覺得港交所即係成年嚟計呢都係一隻即係有機會，如果回翻啲都可以買啲開門口嘅股份嚟嘅，即係呢個都係係值得買。咁當然你話買啲如果一手100股，淨係佢股價都唔係平嘅喎，咁都係事實嚟嘅，都成10000幾蚊，其實都唔係少錢。咁啊咁講啦，即係如果用一個最簡單俾大家容易理解嘅方法，就係話，如果個股價有機會回翻落去 接近十天移動線咧，咁就睺下咯。 嗯， 咁啊，三股民可以又部署下啦。咁啊 ，Dicky 不如最後講埋只002啦。咁啊， 我都忍唔住搭句嘴先啊。 係點啊？ 其實我喺度， 我突然間出現啊！ 突然間出現，我就係嗰個散股民。 散户股民唔係散股民， 新春愉 快，新春愉快，唔該曬。 喂 ，Dicky 仲喺咩度？ 我喺度， 你可以继续啦。我答句最正，我想系用一个散股民嘅身份话啫。 哦，OK，OK。喂，咁不如快速讲埋只中电啦，系啦，礼拜一出业绩啊，咁有好多叫做有资历嘅股民都会留意呢一只股份啦。你觉得今次中电份业绩会系点咧 ，Dicky 吓？ 嗱，我觉得都好稳定嘅。当然啦，即系中电有别于香港电灯，即系过去我都有讲过嗰只 FS 咧，佢会有多少啲海外嘅业务，会令到佢盈利嘅波动性会大啲。咁但系我都会觉得咧，话就会咁讲啦。咁但系整体嚟讲咧，那个即系业绩表现咧，都会系唔会太令到大家好惊吓嘅。即系简单啲讲啦，即系都系几合乎市场预期嘅。但同埋之前咧，佢哋有即系派消费券啊，即系呢啲都系即系点讲啊，都惠及市民大众啦。仲有咧，就係因為即係好似中電呢一類公司咧，都係幾即係符合嗰啲所謂嘅而家好流行講嗰啲 ESG 嘅，即係咩環保啊、咩社會啊、企業啊、企業管治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即係個股價都係比較穩定咯。哇！如果而家睇落去，佢個股價就即係同其他平時大家會問開我嗰啲股份就好唔同啦。呢啲咧就唔好喐嘅，其他啲咧就即係。好似只系望住佢咧，明明收咗市，但系都覺得佢股價都喐緊，因為之前挫得太犀利，咁我覺得穩定咯，係啦，穩定咯。 嗯，咁啊，散股民就自己多做功課啦，參考一下部署一下啦。今日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頭先係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我冇持有嘅。 好， 好，唔該曬 Dicky， 好，拜 拜，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钟哥出唔出手啊？ 嗱，咪阿欧啊，你问翻正话嗰个问题先啦，即系问我啊，问我啊， 有冇持有？ 有冇持有？ 梁中先生头先提及嘅股份，你自己有冇持有咧？ 我仲未有持有啊，点算啊？ 即系迟迟都未有啊，佢 迟迟都未有啊，你嘅持有同普通人嘅持有系有啲唔同。 不过就话我讲嗰句说话之前咧，我本来想漏咗个单字出嚟， 系乜嘢？ 正， 我正， 好再收翻啫。 哦， 如果唔系公司好多谢我付出。 系啊，钟哥心境富有，同埋自己都真 真 正都系 富 有，所以佢好少同我哋谈及钱呢个话题。嗱，唔讲钱，讲咩咧？讲心。做乜嘢要有心呢？就係、是、呢做环保事业要有心啦。咁睇到呢绿在区区喎。咁我自己呢都亲身去咗呢个绿在区区喺大角咀。嗱，我喺大角咀住。 以为好押韵喎，绿在区区喺大角咀咁样。 係呀，押咗少少韵。跟住呢佢有一张绿色嘅卡啊。咁跟住呢就俾你攞住。跟住如果你平时呢过去嗰一年呢，我哋咪多咗好多玻璃樽啊，多咗好多唔同嘅胶盒啊，或者多咗一啲可以环保好用嘅一啲废物回收啊，咁样你攞去嗰度咧，咁佢有个环保收集站咧，你分类咗啊，譬如胶樽摆喺边，咁啊铁罐摆喺边，铝罐摆喺边咧，咁咧你每次咧摆一啲嘢落去咧，咁佢就用呢一张卡咧去帮你储分啊，呢个系叫做环保储出嘅咁样，咁储完啲分落嚟做咩咧？你估唔到啦，有好多嘢可以换。 我知。是不是都是换回环保东西呢？即是没理由你环保完之后他会给回一些塑胶啊胶袋你。 不是那边啱啦，譬如你去换那些产品又是用回这些包装的。咁跟住你拿了这些产品之后呢用完啦，跟住又摆回去回收，跟住你继续换那些贴纸。 无限 loop 是吗？ 无限 loop 囉。 完全你估不到是换什么东 西。我估换那些环保袋啊 错。 环保餐盒啊。 中哥都估下啦不如。 咁换票啦，正所谓换票性质。 换票都不是。 都不是、啊。 都不是。首先第一 样贵噶咯，换 衫咯， 换衫咯， 你可以换得到嘅系乜嘢？大 size 鬼嘅襟章， 咪先 做咩笑？ 点解你笑先？ 点解你笑？ 点解你笑？ 开心？ 唔 大山鬼，大山鬼， 冇错啦， 好难拥有。 其实唔系咯，只能够喺电视捉摸不到。而家我拥有佢嘅襟章，佢竟然可以嚟到现实，黐喺我身上。你开唔开心？ 开心， 开心。大 晒 鬼 阿欧 啊歐，我想话俾你听咧，你知唔知今日咧系优惠环节，即系停咗以嚟咧，我哋第一次再做翻咧，你竟然介绍啲咁笋嘅嘢， 笋咧边度攞得到大晒鬼嘅襟章啊？系咪先？你攞啲胶樽去变咗大晒鬼？ 大晒鬼 嗱，唔止嘅，仲有啲顺啲嘅嘢啊！咁好啦，跟住咧，嗱，头先话二百分就换到大晒鬼嘅襟章啦， 二百分先换到啊？ 系啊，二百五十分咧就。换到呢、這个你又估唔到 任何人嘅襟章， 唔系开始实用啲啦。 哦，系啊， 快速通心粉一包。 哦， 系啦， 咁呢个食得落肚 OK。 开始好实际啦吓，跟住咧到三百分咧就换到卷装嘅厕纸。咁呢啲都系啱啊，即、就、系、是、日常生活品。 咁、哦、我终于都明点解系二百就系大西瓜，250就系通心粉啊嘛。 系点？ 我终于都明点解啦。即系如果当你储到有啲人咧就，哎呀，我储到二百，哎呀，我都储唔到250噶啦。咁我快啲去换咗啲嘢先啦。有啲人系咁样心态噶嘛。我相信佢呢个咧就系话，你储到二百咧，你真系唔好换住啊。你储多五十，嗱，储多五十有包通心粉。 钟哥讲啦，好有道理，完全系配合咧呢个环保署嘅思考模式。 嗯、 因为到咗头先讲三百分系换到卷装纸巾啊嘛，三百五十分又去翻大晒鬼嗰度。 吓、 啊？大晒鬼嘅棉质毛巾， 哦， 印住大晒鬼个样嘅。 嗱，我想话俾你听咧。优惠环节都系停咗一段时间，今日再翻嚟，你又系都要讲大晒鬼， 冇办法啦，佢话系咁啊嘛。跟住咧，嗱，你储多五十分、四百分可以换到咩咧？ 又 唔系唔 系，又实用啲啦，即系 又实用啲啦。 鲍鱼面咁样系嘛？ 诶，冇，你谂多咗啦。鲍鱼面、 杯面 系唔会喺环保署嗰度发生。 系啱啱啱，咁系咩咧？ 嗰啲环保厨纸啊。 哦， 俾你抹嗰啲厨纸，跟住四 百厨房纸嗰啲系嘛？ 诶，厨房纸，跟住咧，四百五十分就有苏打饼啊，五百分就有上海面啊，跟住咧，去到最终极啦，最究极啦， 我知翻翻去大晒鬼，一定系咁。以佢头先嘅套路，直头好似睇嗰啲图表咁样，系咪大晒鬼奖座一个？ 祝哥咧。 我唔想崔杰同讲嘅嘢会系真嘅，即系你要明白呢一样啊。唔系咁当然啦，有啲人好喜欢收集大晒鬼嘅，即系亦都不能否定。 边个咧？ 你唔事实，你唔喜欢嗰样嘢，你唔可以话嗰样嘢唔喺度啊。 啱啊， 系咪先？ 冇错啊，我支持呢个说法啊。 系咯系咯，可能有人中意大晒鬼个公仔噶嘛，系咪先？ 究竟系咪大晒鬼嘅公仔咧？二千分，答案系。唔系啊，系一支900毫升嘅芥花籽油啊，系啊， 唔系，首先咧嗱，当然咧，佢用唔同嘅分数，咁就有唔同嘅产品啦。咁但系某种程度上，我哋去谂下，嗰件产品越高级，唔系越高级，嗰件产品越多分先至换到，某种程度上应该 系 反映咗佢嘅价值系越贵噶嘛。 系啊， 咁系咪即系一支芥花籽油系贵过晒之前嗰啲所有嘢啊？ 唔系。大西鬼是无价 的、又是的。咁我哋撇开大西鬼呢个无价之宝之外啊，其他嗰啲实解少少嘅嘢，系咪真系都系顺住嗰个价值而向上行嘅咧？ 咁又真系啊，因为咧其实去到二千分系芥花籽油900毫升啦，其实一千分咧就可以换到顶级嘅香米1公斤啊， 哦、 即系可以换埋米添。咁嗱呢个咧其实作为家庭主妇咧，好多时候都会谂住柴米油盐酱醋茶啦咁样，即系屋企冇油，咁你可能将嗰啲废物或者自己唔用嘅嘢就可以去换啦。特别咧有一样嘢就其实大家唔觉买好多，但系可以攞呢一嚿嘢去呢个绿在区区嘅回收站嗰度。嗱、区区都有嘅，唔系净系大角咀 有。系啊，我寻日经过九龙城都见到有啊，佢嗰间叫做绿在寨城啊。好 modern 噶，佢整到 系啊，潮嘢嚟噶， 系啊， 系啊。咁但系入边咧，仲可以攞咧，我哋平时买多咗嗰啲尿袋啊，即系手机充电池咧。其实我屋企起码有10嚿咯，我唔知 Kitty 系咪都有好多嚿， 可能都有2-3嚿。 系啊，因为有阵时有啲叫做 souvenir 啊，或者有其他嘢咁，唔知送啊、攞啊。 啊，我一嚿都冇喎。 系咩？我俾一嚿。 唔使唔使啊？点解我冇咧？就系我通常需要嘅时候咧，喂阿欧借嚟使啊，就系咁样咯。 即系正所谓，钟哥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没有咁点啊？纹身边人攞咁样啊！ 但系都系讲佢最伤心想持有嗰样嘢，佢未有，你俾唔俾到佢啊？

抽湿机的隔尘网和盛水器都要定期清洗的，以免它们滋生霉菌或者是有害的细菌。如果用的抽湿机有异常的情况，例如发出异常的声音、有异味，又或者是过热的迹象，就要立即停止使用了，和安排有经验的技师去检查和维修。最后要记住，出街之前一定要熄了部抽湿机。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阿 l 二台通识六十秒。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8:38，钟哥，早晨阿星， 早晨啊，早晨各位，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嗱，今日咧，呢一个嘅晨光超新星咧，可以话进入一个新嘅里程碑啦。 你点解咧？ 因为今日唔需要再有阿星介绍啊。因为上个礼拜咧实在太过分啦，佢介绍啲嘢， 唔系今次系Kitty 嚟踩场系咪？ 唔系踩场， 教你啊， 又唔系。不过咧咁啱上个礼拜咧，阿星就话嗰个叫做洗米神器系咪？咁咧就话帮手洗米嘅时候咧，可以只手仔又唔使掂落啲水度，然后咧倒水嘅时候咧又唔会倒泻晒啲米嘛。咁跟住我就话唔系，我屋企用嗰个咧。其实仲正喎，咁所以今日咧，我带翻嚟啊，等一阵啦。 啊，你慢慢攞住先啦。 系，好快我就分翻嚟。 我再讲一讲咧，即系阿星每一次咧都会拍一个短片介绍佢嗰件产品咧，就摆喺晨光嘅面书嗰度啦。咁跟住咧，啲人睇完之后咧，我有个朋友就话啦：，点解佢试嘅时候冇米嘅？ 系啦，阿星，你可唔可以解释下先？ 试嘅时候冇米咧，都话示范咯。 因为咧，其实嗰条片咧系朝早拍嘅，咁因为 有咩关系咧？ 因为我洗米咧呢个步骤系。因为我唔想嘥晒啲米啊， 咁你可以煲饭食噶嘛，唔系叫你洗完之后抌咗佢啊嘛。 就系因为煲饭呢个动作就系我屋企人负责嘅，咁 嗱就系啦，就系呢样啦。跟住我咧就话我为你解释啊，知唔知？我朋友咁样讲完之后，我为你解释，我话我唔系啊，因为阿星最近妈妈咧就唔喺香港咁所以佢咩啦？跟住佢第一句就话我睇阿星个样啊。就知佢係講鞋啦，我點解你咁講咧？你阿媽媽一唔喺身邊啫，你啲米擺邊都唔知啊！ 唔係，我知擺邊嘅，只不過係因為嗰日我唔我決定咧，下次我要整一餐飯出嚟。证明我唔系讲啊！ 你够胆喺崔神厨房面前讲话煮餐饭？ 唔系可以做个特别版咁之后就 Kitty 教我咁样。 咦，有得喎！ 好啊，好啊， 好啦、啊，我今日都带咗啲米翻嚟示范嘅、啊，其实。 好啦，快叫 Kitty 姐姐教你。 系 系啊，依依啦，好嗱，我呢一个嘢咧， 不死啊、 听下啲声先。 嗯。 胶嚟嘅，系 胶 嚟嘅。嗱，咁其实咧，佢同一个普通嘅胶兜个样咧系差唔多嘅啫。而佢嗰个特别之处咧，就系咁，你胶兜佢有个高度噶嘛。咁佢喺个高度嗰个位咧，就喺其中一边就有一啲咧好密密麻麻嘅窿。咁其實呢個窿咧就係俾佢去水嘅，咁即是話咧佢下面嗰個位咧，大概我諗你有2cm 嘅高度度啦，係冇窿嘅。咁嗰2-3cm 嘅高度咧，就係俾你擺米啦，同埋擺水喺下面洗。咁到你洗完嘅時候倒啦，咁你傾側咧。咁去到嗰、那個 補水嘅時候， 係啦，嗰、那個兜身頭先所講 嗰條邊嗰度， 嗰條邊咧就可以去咗啲水，咁而咧啲米咧就依然留翻喺個兜裏邊啦，係啦，嗰、那個動作其實唔需要好大咯。 嗱，首先呢個兜咧。只是我嚟洗米用嘅啫， 只係嚟洗米用， 你唔可以我嚟擺落去個飯煲裏邊直接用嘅。 嗱、不過其實佢咧，我而家睇翻 made in Japan 嘅，即係你唔叫我研究呢個兜咧，我都冇留意， 即係以為係啦，以為唔知邊度。 係啊，我諗住睇下仲有啲咩可以講下啦，咁我反去個兜底嗰度睇到，原來佢日本製喎，佢仲話咧呢一嚿膠嘅內熱温度係120度。內冷的温度咧係-20度喎、 哦。咁首先你唔會將呢一個嘅器皿咧，就擺埋落去個飯煲裏邊，或者擺落去微波爐裏邊用。 冇錯冇錯， 你純粹係洗嘅啫。 係。 嗱咁啊，同阿星嗰個就唔同啦。 阿星，上一次你介紹嗰、那個，你係咁要講多兩句，等大家回憶一下先。 係，今次我上次介紹嗰個洗米器咧，其實咧佢係一支棍嚟嘅， 佢帶翻嚟 喎。係啊，我都有帶翻嚟嘅。咁咧，佢喺個棍頭上面咧，其實就有幾個直膠嘅一個掃嘅物體啦。咁就係放你洗米嘅時候咧，可以洗得用好似人手咁樣洗啊。咁然後佢。嗰、那個棍柄咧，其實係有少少有一條一條嘅間啦，咁、就係貨利咧，好似頭先 Kitty 佢嗰個兜嗰個窿咁樣咧，就負責梳曬啲水走。咁但係佢啲窿嘅罅咧，其實就唔夠一粒米嘅大細咁多嘅。 即係兩個唔同啊！譬如阿星嗰、那個，如果你睇翻嗰個示範片段咧、就係、是。佢可以用翻原本嗰個帆煲嗰個米兜，就去做。咁洗完之後咧，就唔使話又要將啲米過翻落去嗰個帆煲裏邊嘅，因為佢本身已經係嗰個帆煲嚟噶嘛。咁阿崔傑彤而家用緊呢個咧，就係、是、另外一個器皿。 係啦， 即係你洗完啲米之後咧，就唔使用阿星嗰支棍。但係你洗完之後咧，就要將啲米要倒翻落個帆煲嗰度。 因為有時候咧，我自己懶冇用呢一個膠兜嘅時候咧、我都會就咁將啲米倒落去帆煲嗰個嘅器皿嗰度洗啦。但係你知道佢好似有個塗層咁咧，成日一路洗有啲摩擦咧、我唔知道會唔會損毀到佢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雖然多一個步驟，你洗完跟住先將啲米擺落去啦，但係就好似咧都幾保護到嗰個電飯煲， 就費事俾佢嗰啲 刮花 咗。即係有時譬如大力得滯咁樣，或者你日積月累每日都係咁樣刮咧，我唔知道。会唔会即系佢慢慢会有啲嘢甩啦？同埋咧， 到时换饭煲咯。 咁啊唔好，我哋啱啱先讲完唔做大嘥鬼嘛，送个大嘥鬼金章俾你啦。咁跟住咧，我就话呢一个其实除咗可以洗米咧，佢洗其他嘢都得。我即刻谂头先话，哦，原来佢呢个胶兜佢又耐热又耐冷。譬如有时候你买啲嗰啲叫蚬啊或者花甲翻嚟，你咪要套沙嘅。咁、你又可以攞呢个兜，咁佢又可以浸住。咁倒水嘅时候咧，又系轻轻倾侧咧，啲水就走晒。 即系唔系净系一定洗。洗米喎，其他東西都可以用嘅。 係啊，即係譬如你話洗紅豆咁樣 都得喎。 係啊，或者我唔知道紅豆點解要洗啦。即係你有啲材料細細粒要洗，其實都可以擺落呢一個兜。 紅豆要洗好簡單，因為佢曾經喺户外暴曬過啊嘛。 係啦係啦，總之其實你買翻嚟嘅沖一沖都好好合理嘅，係啦。即係譬如啲豆類咧，都可以擺落呢個兜。 咦？咁阿星嗰、那個。就輸咗喎！ 唔係，因為我其實睇翻我自己呢、 這個，即刻唔係幾快啊？唔係半秒， 因為我睇到我自己呢一個咧，其實你都係同普通，即係好似 Kitty 嗰個咁，但係我就要外置多一個兜，咁、就即係譬如發貨洗其他嘢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可以做到嗰個功效，只不過比 Kitty 嚟講就可能要多多個兜去做一件事咯。 但係你外置多一嚿棒我都，其實大家都係度外置多一樣嘢啫喎。 係啊。咁所以系打和， 打和， 打咩和啊？玩游戏节目啊，打和。嗱，即系讲多无谓，不如咁样咧，阵间我哋今日10:03嘅时候咧，就开一个嘅 Facebook Live， 系， 咁咧就崔杰同阿超新星咧，大家一齐比拼一下，究竟你哋嗰啲洗米神器，究竟边一个好用啲？ 好啊，好啊，就咁决定，约定你啊，10:03。讲起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离。交心吧，舞台赛事堂只当猪片，或许披上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意那样贱，就像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想化神经不想合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字低级趣味，才会变知己。无聊也要一起玩几世纪，说起个猥琐故事，谁怕当粗鄙？谁陪我去？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景。 点名，我终于可以百次高兴。明眸在剧搏中左倾，全场观众眼定定，扮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离魂大师走音乐性，不要剧本通通的戏，我作剧对付冷清。 8:48啊，听紧有低级趣味，嚟自卫兰嘅电话旁边有小白啊。 你好啊，崔杰彤。 你好啊，白元浩。做乜事啊？ 我啊喺度嘅。 做乜咁开心？ 侧边，因为咧我睇到一啲食物咧啊，原来咧喺外国有啲叫做外国杂志、饮食杂志咧，佢哋就揾咗好多咧就系亚洲，全世界都有噶啦，嗰啲嘅食物，咁啊揾咗头20名嘅啊，有好多咧其实我哋都认识，但系咧又唔系成日食嘅。我觉得可以趁住礼拜六日嘅时候，如果大家见到咧，不妨试下。 好似佢嗰个 头20名嘅咩 最好食啊？ 最好食嘅人气街头小食， 哦、人气街头小食 系啦。 诶，咪先呢个调查报告系边度做嘅？ 呢个调查报告咧系一个叫做 Taste 嘟嘟嘟嘅全球杂志嚟嘅。 全球杂志系啦，哦，咁我好肯定佢唔识食啊。 系 因为佢访问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可能系有啲游客啊嗰啲系咪啊？ 系啊，应该系有游客嘅，即系你本地人咧，系咪真系会食啊？系咪好中意啊？嗰个层次咧就未必涉猎到啦。所以我就觉得咧，佢拣嘅呢一类型嘅食物咧，嗱，我哋香港咧未必系所有人都成日食嘅。嗱，我哋自己中意食咩？如果你问我，我中意食譬如鲷鱼蛋啊，鸡蛋仔啊，呢啲我真系由细到大食噶嘛，譬如煎酿三宝都系噶嘛。但系佢咧就揾唔到呢啲啦。 吓，竟然咁使讲啦。 系咁啫，冇嘢啦。 唔系咁睇下有啲乜嘢。 转个 话题啦。睇下有啲咩先。 咁我哋再讲多几个，睇下有冇啦。辣鱼蛋我自己中意食嘅。 咖喱鱼蛋系嘛？ 系啊，咖喱鱼蛋。 要好辣嘅，系啦，要肠粉。跟住咧，我中意食油渣面。我中意食格仔饼。我中意饮珍珠奶茶。 即系你仲话讲嗰啲全部都冇系嘛？ 有冇啊？ 冇， 全部 都冇。 咁真系收线噶咯喎！咁今次。 咁睇下佢有啲咩啦？土耳其 都冇。 冇啊！ 好啦，阿小白讲嚟听下先。 佢有土耳其雪糕。 哦，喺度玩啲小朋友 系 啦， 即系好似玩棉花糖机咁样咧，咁啊整一大嚿嘢出嚟。咁当然啦，我觉得佢喺搵呢个做呢个调查报道嘅时候咧，其实佢仍然系有好多譬如娱乐成分啦，或者会唔会有好多人围观啊？有啲咧佢未，我觉得佢未必真系食嘅。我谂佢目测多唔多人帮衬，就去到咧就断定佢嗰个位置咁样。 哦， 系啦，嗱，咁啊土耳其雪糕，我觉得合理嘅。如果你见到我，譬如我喺街见到有人整土耳其雪糕，我系会企喺度睇嘅。 但你就唔會去幫襯， 我就應該未必會去幫襯， 因為費事俾佢攞嗰把土牆嗰把鐵尺咧喺度攤你咁樣 係嘛？係啊，一叫我吞咗佢點算啊？ 點解要咁啫？即係一個咁歡樂嘅食物啦，多數即係你買雪糕咁樣，小朋友咁樣滿心歡喜。因为成日睇到嗰啲片咧，就系你玩到个小朋友喊晒，咁本身佢系好欢乐噶嘛，咁但系你又觉得睇到佢俾人捉弄，你又觉得好似好开心，即系将 玩乐 系啦，即系唔系？但系你将你嘅快乐建筑喺人哋嘅痛苦身上，仲要建筑喺小朋友嘅痛苦身上。 咁啊，小白，咁你有冇推你个推你？ 佢有实有啦， 捧你个细路出去玩啊！ 嗱，我带我小朋友咧出去参与嗰啲咧系咩咧？系棉花糖机，系啦，咁佢就好开心。不过棉花糖机其实都好有技巧嘅，即系当你喺部机嗰度咁谂住攞支纸棍啦，去到系啦，整个棉花糖整得靓嘅咧，系好难嘅。真系我整到咁上下嘅时候咧，我都有啲放弃嘅心态，叫翻个职员过嚟，不如你帮我再整翻啦。因为我整完嗰啲咧，个仔通常都唔收货，系啊，一系好细嚿，跟住咧就好细嚿之余咧，佢仲要系好密啊，即系嗰句好实啊。但你见嗰啲人咧整得好靓嘅，好大个同埋好松噶嘛，咁你棉花糖边度会实嘅啫？系咪？咁啊，所以咪俾人打翻转头咯。 仲有咩嘢食啊？ 佢仲有咩食咧？嗱，墨西哥饼咁啊，非常之受欢迎嘅。佢话到仲有啲咩街头食啊？呢个我就好中意食印尼嘅沙爹。 哦。 沙爹嘅乜嘢先？ 即系沙爹串烧啊！ 我知啊，佢有好多唔同噶嘛。 佢净系写沙爹啫，咁啊应该系鸡肉啊，同埋牛肉比较多，因为佢话印尼嘛，咁印尼就猪肉比较少啦。 如果你话街头呢一类型，即系斋沙爹类啊，呢啲串烧咧，我就净系中意食沙爹鸡嘅啫。 沙爹鸡， 因为沙爹牛咧 容易老， 系 啊，边度啲银啊、脑啊， 系啊， 都齐晒。 咦，我哋都系好啱。可以一起吃沙爹的人、我都很喜欢吃这个沙爹鸡的、啊、下次有机会可以即买些沙爹回来整回来、啊、 即提我说我不是说我不吃得辣的、啊、沙爹呢我就可以、但我就当然不会说超辣那些啦，但是沙爹是偏向有少少甜味嘛、就会不是、真的那些、wasabi、啊、又或者是那些辣到无伦或者麻辣火锅那些呢齋辣嘛， 其实它勾了很多东西，又好像有些花生酱、椰浆、 但是怎么甜、 沙爹都好食啊！如果你话辣嘅话，咁譬如台湾嗰啲大肠包小肠，咁嗰个蒜头你食唔食？ 哦，嗰、那个我食、啊， 呢、 這个都辣嘅、 啊 啊， 你未食过、啊？ 我冇食过。 吓、啊，大肠包小肠、啊， 我冇食过。 你过啲咩童年啊？ 因为呢个台湾食噶嘛， 咁你香港都会食到噶嘛？ 系咯， 系咩？大肠包小肠系肠嚟噶，香肠嚟噶。 其实佢系好似。一條腸，你咪見到台灣腸成日喺個喺度滾軸嗰度轉下轉下嘅，佢就攞嗰啲腸，跟住咧就用個係咪包啊？跟住就放好多料喺度嘅，有啲係菜啊，有腸啊，有辣椒啊，好多唔同款式嘅。 哦，即係佢係一個包嚟嘅。 係啦、 嗯， 其實個 concept 就好似我哋食車仔麵咁樣、你可以自己選擇嗰啲咩料撈落去、但最主要拎嗰個咧個主角咧就係嗰條腸。 嗰條腸。 哦，台灣腸就咁我就有食過，係啦，但係你話攞個包包。我就冇试过， 系啊，呢个都要试下。阿 即系热狗， 系啊，珍惜热狗。 咁有冇啲香港地道嘅嘢上榜噶？头先讲都系其他地方。 炸鱼薯条佢有啦。如果你话香港上榜嘅话咧，都叫中国菜嘅。小笼包 哦， 系啦，小笼包都有上榜嘅。 小笼包点解入围咧？好简单，因为。外國人啊，外國人偏向於易接受啲嘅小籠包係，小籠包、小籠包都係會易接受啲嘅， 係啦。咁 所以正話出去同嗰啲喜好咧，即係格仔餅啊、咖喱魚蛋啊， 太貼地係嘛？ 嗰啲太貼地，所以我話呢啲譬如叫做國際上嘅啲調查報告咧，好多時係即係因應全部。大家容易接觸到嘅東西嘅啫，譬如呢啲真係地道啲咧，你可能要喺啲橫街窄巷揾嘅，佢就揾唔到 嘅。係啊，炸魚薯條其實我覺得入圍都係好啱嘅，係啦，因為真係全世界都食啦。如果你話香港中環其實都有好多炸魚薯條鋪頭啊，係咪先？咁亦都係有人氣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仲有啲咩其他啊，印度嘅薄餅，即係一路又有得睇。又有得食， 系 系啦，呢个我就真系好中意啦，呢个我会带埋仔仔，我会推佢出嚟呢个 奶茶 冇啊，佢反而如果你话头三名咧，有啲乜嘢咧就系比利时嘅薯条，我唔知点解佢咁即系强调系比利时，我见佢系粗身啲嘅， 系咪佢点嗰个酥酥 系朱古力酱嚟噶 嘛？唔系唔知 朱古力 唔同嘅嘢嚟嘅，好似 炸俾你食嘅朱古力酱薯条，系啦嗱，咁啊除咗比利时薯条之外咧，就系芝士。汉堡啦，同埋最高嘅就是成绩最好嘅就是墨西哥夹饼。墨西哥夹饼咧，其实同汉堡包咧，其实个 concept 差唔多，即系都系同大肠包小肠又系同一类嘢嚟嘅。 总之有块皮包住啲馅， 总之有嘢夹住佢，跟住咧就好鲜味嘅。同埋我发觉呢个调查咧，佢中意一样嘢偏向咧就系啲嘢比较上系浓味啊。 我真系觉得好饱啫，即系你头先一开头话小食啊嘛，咁我以为嗰啲鱼蛋啊几粒啊肠粉几条咁样咯，跟住一嚟就嗰啲又包啊。 因为另外国人嗰个胃口系的而且确系会大少少嘅， 佢甚至。似乎咧有啲寫到明係越南嘅粉面，即係譬如牛肉粉嗰啲咧，牛肉粉都第八位噶。其實牛肉粉我哋食一碗肯定飽。 係啊， 喂，等等先，有聽眾話俾我聽咧，你哋唔啱喎，大腸包小腸咧係台灣腸包住配料包住糯米嘅喎。 係咯， 係咯。 哦，我头先讲包啊， 你讲咗包啊， 哦，讲咗包，唔好意思，系啊，糯米，所以其实大腸包小腸咧系真系好饱噶，你食完一只之后咧。你根本上你晏晝食，你夜晚都唔係好食得落。 我之前喺荔枝角嗰度買過嘅 大腸包小腸， 不過咧就近排即係近呢半年就冇咗啦，因為咧就去唔到當地入啊。 嚇， 咁啊，下次有機會試下啦。 内地有个民族叫做白族，他们是中国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来的，列为中国第十五大民族。云南啊、贵州啊、湖南啊同埋湖北四省呢，就係佢哋而家嘅居住地方喎。嗱，佢哋有自己嘅方言文化，其中呢就係对一个嘅数字特别敏感。一至到十係边一个数字呢？原因又系啲咩呢？你试下估下。八元号转头会话俾你听㗎。白族嘅人咧，将六呢一个数字睇得非常之重要。最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其实佢哋系唐代初期居住喺云南大理以海一带乌蛮六个部落嘅总称嘅后裔。啊，当时啊，六个部落每一年都会向大唐咧就献上贡品，总共啊六份。啊，当时大唐亦都会回赠翻礼品六份去到俾佢哋，每一个部落可以得到一份礼物。所以呢，白族民间往来礼品一定会同个六字系有关系。佢哋更加话有福有禄啊嘛，即系又有福气又有钱财，真系六六无穷啦。 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喺龙翔道游乐场嘅快线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㗎啦，不过都多车㗎。龙尾喺风力楼附近。龙翔道观塘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开快线之前有意外事故清咗场。龙尾而家去到风力楼。新界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小榄段较早前都有意外事故嘅。一带仲系多车，龙尾去到入境事务大楼啊。屯门公路去九龙小榄段因为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入境事务大楼。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都多车啊，龙尾去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龙尾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电话机楼。港岛路面咧，而家中环嘅干诺道中啊，东行线去呢个中环湾仔绕道入口咧就比较多车少少。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段都多车嘅，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新界方面啦，荃湾德士古道部分路段因为路陷啊，德士古道去码头霸道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至到永德街嗰段咧，暂时要封闭。咁现时嗰度交通咧就较为挤塞噶，本来经过嗰度巴士咧，而家需要改道行驶。安全车速报告有红棉路美利酒店上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财政司司长将于二月二十四号发表新一年度嘅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喺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喺当日下昼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喺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知识 哎呀，孙女阿 Lu 啊，而家又疫情又剩啲庙咧又唔开咧，咁阿爷爷点样同观音借钱啊？ 而家咧我哋可以咧网上面观音借富同埋还富嘅，只需要咧你上翻去佢哋嘅网站，拣选翻登记庙宇服务，仲可以拣喺边一间咧去进行呢一个借富添啊！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善知识会社。 今日的我， 昨日的我， 今日的香港， 昨日的香港，同昨 日 的 我 哋 又有咩转变呢？ 的足迹竟已消退，沿路风景可有变吗？ 电视节目《铿锵说》，重量级嘉宾细说往事，对比昔日《铿锵集》珍贵片段，见证时代转变。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递紧。 投资 O to O。 早晨啊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听众朋友同大家咧讲讲美股嘅情况先啦。今晚美股咧，因为美国嘅经济数据咧参差啊吓，美股啊咁多嘅指数咧表现偏软啊，道指咧早段最多跌327点噶，其后咧跌幅收窄啊，收报咧31493点，跌咗119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17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足100点啊，咁啊影响咧港股 ADR 咧都要跌啊吓。咁啊，汇丰咧下市45蚊嘅水平啊，即系讲紧就系未开市之前咧，睇翻今晚美股方面咧，汇控嘅 ADR 啦，折合港元啦，就都要跌嘅，咁所以睇嚟咧，今日啊，即系市况都未必预期咁好啦，咁啊，投资者咧都要谨慎部署一下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麦， 今朝早嘅大壮开麦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大壮麦，早晨大壮麦， 早晨 Barbie， 话今日年初八，要恭祝一下 Barbie 啊，同埋啲听众咧就。年初八发大达啦， 好紧要啊！听者有份啊，呢句 头脑又发达，荷包又发达啊！总之个疫情就唔好快咁话啦，系嘛？ 系咯，快啲击退佢就最好啦。 系咯，讲开咧就系、是、啊，而家睇下啲做我呢行咧，就好似唔系个个都发达嘅，至少个荷包唔系啊， 都唔系嘅，你谦虚啫。 咁啊，留意到报纸咧，有人话咦啊，呢、這个大律师公会咧，即系唔知咩事，其身不正咧。话要取消个注册，我个团体注册。 嗯， 咁啊，见到啲则新闻，即刻同而家呢件案咧，我嘅对造人啊，即系我嘅对家咧，嗰、个外判主控咁，睇完之后咧，原来大家反应都，哎呀，好咯好咯，以后唔使交会费。你知啦，啲会员啲心态。不过有样嘢就系讲到就系、是，咦，唔使交会费，即系如果真系嘅话。保險要買噶嘛，咁啊，除非你話政府肯唔係包底啊，包攬咗唔使俾就話啫嚇，咁、所以始終咧都唔係咁容易解決嘅嚇。 係，但係一個會存唔存在，應該唔係話一兩宗嘅投訴或者意見就可以取決到噶嘛？ 説話人哋口中講啦，咁我哋聽咗咪得啖笑。 嗯哼。 咁講到保險咧，其實除咗呢啲專業人士啊，所謂。嗰啲人要求一定要硬性买保险之外咧，我谂香港人比较熟悉咧，即系规定硬性要买保险咧，相信就系啲驾驶者嗰个所谓第三者保险啦。咁啱啱咧呢、這个星期睇到报纸就有一宗咧，就系个女公务员啊，因为驾驶咧引致他人死亡咧，刑罪判监都要10个月。 系， 咁但系好多时咧。犯呢啲罪嘅人咧，平日就好人好者噶嘛，纯粹就因为喺个驾驶盘后边、可能一时嘅错误，咁啊铸成大错啦。 系 因為你有十個月監普通人，即係好人好者，有好人好者咧。因為十個月監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咧，都係好漫長嘅歲月嚟噶嘛。 係啊，而且都有畢生嘅影響喎、 啊。係、啊、但係問題就係個錯誤咧，只係可能係電光火石之間嘅啫。 嗯嗯。 因為你試諗下就係話，駕駛者係乜嘢呢？如果你係揸私家車、汽車嘅，佢就一個踏盤，一隻腳踩住，啊，唔係個制動器，即係個力咧，定係就係嗰個加油嘅油門，嗰、那個 accelerator， 就係咁多多啫嘛。但系只要佢控制得唔好咧，啊咁就出事啦。咁、 嗯、 啊，对佢一生都几大影响嘅。 系 咁、啊、有时睇下啲网民啦、啊，讲下啲喺街道啲驾驶啊，啲短片啊，有啲评语咁啊。 嗯， 其中一个焦点咧就系讲而家道路上面咧嗰啲系驾驶自行车、单车咁嘅样吓。咁啊，当然啦吓，驾驶单车咧强身健体嘅。 嗯哼。 啊，虽然香港咧，根据天文台睇都唔系特别好气候啦，啲、啊、空气质素即系唔系话 一时时啦， 咩、啊、环法啊，去意大利踩单车上高山嗰啲咩吓，不过你又唔可以阻佢哋踩单车噶， 系， 咁所以就即系什么诶路权啊一说啦、啊、咁样啊，咁但系的而且确咧，如果真系啲单车嘅驾驶人士咧喺个道路上面使用嘅时候咧。咁啊，个法庭可能会咁睇嘅。 嗯， 个单车本身有个阔度嘅，啊，咁若然佢一条行车线上面行咧，咁佢未必一定使中间噶，根据道路使用者嘅守则咧，都系话要喺个路边嚟行嘅。 嗯， 咁但系始终咧，佢都占咗一个阔度噶嘛。 系。 咁如果后边咧有汽车嚟啦，啊，要想话所谓。过佢啦，爬头啦 ，take over 啦。 嗯， 咁点计咧？个车本身有个阔度喎。咁如果个车嘅阔度啊，加埋个单车嘅阔度，系阔过条马路咧，嗰条道路咧，呢架车自然要切线啦。 系啊。 但系如果系单行嘅话，啊，仲有就系来回线隔篱系双白线嘅咧，咁后边架车咧，如果要爬头咧，就可能要越线，仲会咧系去咗来回线嘅对头车。 嗯， 仲可能咧系切咗上去双白线， 系 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一系 A 就永远跟住架单车， 系 咁啊，除非个单车驾驶者所谓好听啲、俗啲讲就系识做，就为自己使埋一边、嗯、上咗行人路啊、路博啊，等后边啲汽车，其实已经成队车队噶啦，咁啊去单啦， 系 但系继续自得其乐呢条差咧，啊，即使后边嘅驾驶者啊谂住少少心心咧。在个单车隔离过呢其实都有风险的。 是啊。 因为你个道路你计到啦减咗那个单车那个车的阔度其实两个之间那条罅都不多几多的嘛。 嗯嗯。 万一不知边个啊你单车揈一揈咁跟住就撞到呢法庭的睇法就可能是你有驾驶者你是明知前面有个风险的喎。 嗯。 你一个单车塞灯得半尺啊一尺啊英尺啊。 嗯。 甚至一搣洗过呢都可能被视为呢不是不小心啊可能是危 险。危险。 即是远逊于那个一般驾驶者。 是。 即是状况是危险。好啦如果个驾驶者不知道的想着个侧灯洗过啦这样。 嗯。 可能十次没事啊一千次没事。啊那么一百万次里面有一次呢原来那个踩单车个咧，掉一掉咧，咁、 嗯 啊、最终咧就系、是、嗰个驾驶者中招噶啦。 系， 咁你睇下啦，而家咧嗰个判刑咧，就似乎分开两大类嘅，即、 嗯、 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咁啊，一种咧就系、是、四年作为个起点嘅。 嗯， 另外一种就好似啱先讲啦，嗰位女公务员嗰只咧。就低少少， 系 就十八个月做起点， 嗯， 咁、啊、认罪够三分一，咪十二个月咯， 嗯， 不过因为个可能，其实好多时都会系噶啦，即系过往冇乜嘢交通嘅记录啊，品格良好啊之类之类咧， 又再扣多少少，嗯， 扣多少少，咁都有十个月监，哇，唔系短噶喎， 系啊，都唔短， 下年农历新年先再见噶 咯，系咯，所以就因为呢一啲少少嘅失误咧，酿成一啲大又好、小又好嘅意外咧，大家都唔想啦，真系要好小心啊！ 啊，所以一咧就除非你话政府咧喺道路使用啊，或者系设计嗰方面咧，系尽量平衡到即系两边， 嗯， 如果唔系咧，即系啲驾驶者咧。 包括嗰啲自行車嘅即係單車嘅司機啦，都係大家忍讓啦，互相都要考慮對方嘅情況啦。否則唔通你話法庭話哦咁啊？咁将来呢就大家等量齐观啦，驾驶都有问题有四年啊，揸单车个有时都系四年，咁大家公道咯。 希望就唔会再有呢啲事件发生啦吓。 一件都嫌多啦。 绝对系咁话啦。好啦，今朝早讲住咁多先，下次再倾过啦，大壮咪。 好，希望大家出入平安啦。 好，拜拜。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咧有阿 May 喺度，早晨阿 May， 早晨， 早晨啊，早晨，早晨， 早晨嗱，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点唱啊？ 我净系祝佢身体健康咯。 哦，祝边个啊？ 我两个咯，一个女一个孙咯。系啊，嗰、那个十四号嗰、那个妈妈十四号生日，嗰、那个孙仔咧就系二十号生日咯。呢、這个月， 孙仔咪即系二十号咪即系星期六嚟嘅。 系啊， 系啊， 而家都冇翻学，佢中三啦。 哇，中三咁，但系而家即系叫做夜晚吓、啊、放宽咗啲咯，会唔会谂住同佢庆祝一下？ 嗰日我哋去食饭。俾一封利是佢，我唔知佢买乜嘢，佢高过我啊！ 哦，咁犀利啊！食饭俾一封利是佢就得啦，系咪？今日祝你全家人咧、啊、都开开心心啦，好唔好啊？健健康康，好冇？ 好。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阿 May。 系 啊。系。到底为了谁？你总是说不必太过。太过在乎谁，这样只会令到自己越来越累。每天醒来我都告诉自己要少爱你一点，好让离开那天自己可以好过一些。可是一天不见我就在夜里梦见你好几遍，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不在身边、yeah、每一个女孩都期待拥有爱的空间，爱不受伤害，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我是变成了依赖，每一个女孩都期待You right to the love and close your eyes, baby. 都期待拥有爱，能够被人爱，不受伤害。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何时变成了依赖？都期待拥有爱 ，never say goodbye， 不要再分开。想让你明白，对你的爱就像深深深的海。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Kitty 同埋钟哥 点啊？ 嗱，你哋两位咧都系良好嘅驾驶者，我都系啊。但系有阵时咧都不忘咧会车下啲同事出出入入啊，或者咧屋企人啊咁啊，过年嘅时候都要拜年啦、啊。但系咧有啲屋企人咧一见到你架车咧就会做一啲恶行出嚟啊，令到咧你好嬲噶咁样。原来咧揸车叫做。乘客啊，即系搭车嘅时候咧，都有啲基本嘅礼仪啊，即系搭私家车。是是是是我讲紧系， 我讲一个先。 好好好， 我要分享。 请讲。 有一次我车个朋友，咁佢就食嘢。其实我就唔系好中意喺架车度食嘢嘅，因为嗰阵味，嗰阵味咧系久久不散。 即系佢食啲好浓味嘅嘢。 唔系嗱， 麻辣火 唔系麻辣火打边炉咁样。 哇，正喎！咁啊，有少少声。 你就算笃个肠粉啊，嗰啲酱嗰啲味咧，都你好似真系萦绕住。你咁样嘅，就算佢落咗车都，咁嗰次咧佢就冇食啲好浓味嘅嘢嚟嘅。 食乜嘢咧？ 佢咧其实食一啲好简单嘅嘢，就系食薄荷糖啦。 薄荷糖 咁其实 OK 啊，冇嘢系嘛。跟住点不知突然之间佢话：哎呀，我只手扇一扇，成罐薄荷糖，你知道铁罐嗰只咧， 倒咗落地啊， 倒晒落。 嗰架车嗰度， 富贵 系啦。咁跟住佢就话好，我帮你执翻，我唔紧要啦，呢啲又唔污糟嘅，你执翻咪得咯咁样。跟住落咗车啦，咁啊，我执晒噶啦，咁因为太夜啊，又好黑啊， 剩翻一粒。 唔系，到到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咁我就停车啦，跟住睇一睇隔篱个位，系有20粒喺窗边嗰度，又话执晒嘅，又话执晒嘅。 哦，即系佢执咗一粒，剩翻廿粒。 呢个朋友你熟唔熟啊？ 熟嘅，佢跟住后屘我影翻张相俾佢睇。我话你话执晒嘅，跟住话好好笑啊！ 我识唔识噶呢个朋友？ 唔识，我啲大学同学，你知佢哋嗰班人系 咁噶啦，系啊，正所谓有啲咩朋友，有即系 你系咩人就识啲咩 朋友，即系大家都系咁 咯。系啦，咁啊位列第一位咧，竟然唔系咧 唔 系 食嘢， 系咧大力闩车门啊！中国人冇试过呢个情况， 咁啊冇喎。 你有阵时即系可能车啲朋友仔啊咁样，好大力嘣咁样嘭嘭埋你架车， 大力开车门。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大力闩车门冇乜所谓，我最怕佢哋大力开车门， 我都系噶。 有时候咧，你乘客位嗰边你泊车咧，隔篱可能通常都系栏杆嚟噶嘛，一啲譬如话可能佢哋唔系咁小心，又或者系可能佢哋唔系经常做呢个动作嘅话咧，佢哋开到车门咧就嘣。 你直头觉得佢唔系成日搭车啊？ 就哼噶啦，所以咧我而家个习惯咧就系，如果我睇到个泊车嗰个位咧，隔篱啊，即系乘客位嗰边，如果系真系咁窄嘅话咧，通常我喺泊个车入去之前就同佢讲，不如你落车先啦，阔落啲，然之后我先至泊个车落。 嗱呢啲就经验老道啦， 冇错。 我哋呢啲新手咧，有好多时候都会出呢啲乱子啊，即系我有阵时回想翻自己咧，做乘客嗰个年代咧，即系未喺驾驶舱入边，未喺高达驾驶舱嗰个年代咧，我都试过一次经验啦，哇，真系劲尴尬，同埋咧超级唔好意思。话说嗰阵时系咁啊，啱啱入电台啦，唔系呢间电台，另一间电台，咁有前辈买一个跑车，咁我就由细到大都未试过坐跑车噶嘛，我想试下坐一次啦，跟住我就跪求佢车我啦，咁佢真系车，咁佢话嗱好啦，嗱你喺度下边，买啲鱼蛋烧卖翻去电台食啦，宵夜俾啲同事，好啊好啊，咁我咪做咯，咁样好细个嗰阵时，讲紧21岁咁，跟住一开门咧，因为跑车咧真系捞到好低啊， 系啊， 我刮到佢嗰个 膊，系咪啊？呢个会啊，都会啊， 但我真系超级唔好意思，因为我真系未坐过跑车咧，我唔知道。原来会刮到膊噶，因为平时啲车系唔会刮到膊噶嘛， 因为平时坐喺巴士咁高噶嘛， 系啦，或者的士都唔会刮到膊啦，系咪先？哇！ 我想知结果多啲咯。 结果佢咪闹我咯， 但系唔使你赔啊嘛，系嘛？ 唔使。 但系有冇好严重嘅损毁先？即系有冇花啊？ 有，梗 系 有花啦，一定花噶， 一定花 嘅。所以唔好再提啦，我记得呢件事。 算啦， 我都唔知点安慰佢。 系咯， 即系唔安慰我啊！ 我做咩要安慰你？ 我有童年阴影啊！ 如果你话揸车最怕啲乘客做乜嘢咧？即系其实我相信大部分都系噶啦。最怕咧就系隔篱嗰个人咧就教你点样揸车。 哦，系啊，不停讲 嗰啲 backseat driver 咁样啊，转左咧，转左啊，打灯啦，快啲啦！即系我最怕就 系 呢啲。 系，我都好怕， 好怕呢啲。 你通常遇到呢啲情况会点啊，钟哥？ 咁咪由佢讲咯。 原来咁。 你个人真系好。 你个人真系好相遇啊！如果呢啲情况你会点啊 ，Kitty？ 我会话。我要专心揸车，你唔好讲嘢咯，咁 我会话咩？你知 咩？落车 收声啊！收声啊！咁叻你揸啊！咁样系嘛？同埋咧，嗱呢个都系，有啲朋友仔咧一上车咧就会喺副驾位嗰度瞓觉。咁原来喺日本人嘅世界入边咧，咁系代表极度唔尊重。 系啊，冇礼貌啊！ 系啊，咁如果你譬如喺日本搭的士啦，一上车，你知香港人好多时候惯咗一上的士就即刻瞓觉啊嘛，即系闭目养神咁样啦。日本就唔系好流行。呢一样嘢嘅，你未必需要同个司机好多嘅互动、好多交流、倾偈，但系都即系唔好瞓觉啦。呢啲都系一啲咧，叫做坐车嘅一啲礼仪嚟嘅，希望大家都学得识咧。 晨光追踪31。 好，追踪31咧，今日有 Cousin 罗启新，早晨， 早晨 ，Cousin， 早晨啊， 系阿 O 同 Kitty 同埋钟哥都喺度，三个都喺晒度啊， 你 即系今晚咧八点钟咧，咁就铿锵说嘅半小时版啊，系啦，即系你睇半小时版咧，最特嘅地方就系睇完咧，你觉得唔够喉噶，咁你就要等佢一小时版噶啦嘛，系咪？咁今集咧就系访问咗咧呢个被称为沙士英雄嘅沈祖尧教授啊，系啊，咁佢啊即将离开香港去新加坡啦，啊，继续发展佢嘅医疗事业啦。咁啊，咁啊，佢就话啦，香港咧永远都系佢最心爱嘅家嚟嘅，系啦。咁啊，究竟咧佢点样去到缅怀喺呢个家里边嘅一啲生活咧？尤其是喺中文大学啊，做校长嘅时候啊，或者做医学院嘅时候又点样咧？咁样咁都可以咧，就系从佢嘅倾偈之中咧，感受到佢对呢一个地方嘅感情啊。咁啊，去到咧今晚啊，日常八点半啦，咁啊。哎 ,Kitty 要留意喎。 咩嚟嘅 呢？咁呢个呢当然唔希望发生啦，但係呢有啲养宠嘅人士呢，萬一呢个猫猫狗狗啊，或者係地啲动物啊，遇到呢一个意外嘅时候呢，啊，急需要输血啦，啊，咁唔知点喎，你冇去打俾红十字会㗎嘛，唔知。咁而有啲人呢，原来喺社交平台嗰度建立咗呢，就係宠物嘅捐血群组啊，咁協助啲有急需嘅主人啦，咁盡快配对啦。其实这个猫狗的血液呢，有没有好像人那样分 AB 这样型的， 真的不知道， 是 哦，即是它其实没有一个血库的，是不 是？是啊， 即是它有需要的时候就找人帮手，有没有人可以现在的宠物帮手捐血， 啊，你都很少听到说即是带些猫猫狗狗去捐血的嘛， 是 啊，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个真的要认识多一点才 行， 嗯，另外有一样东西呢，就是鱼同埋菜咁样，人通常人哋咧就话哦，今晚简单啲啦，食清啲啦吓，咸鱼青菜又好，咩都好啦咁样。啊，但系原来养嘅时候咧，鱼同菜可以共生嘅， 哦，鱼菜共生啊，好似 系啊，咁样咧就呢种技术咧系点样咧？系咪即系啲鱼啊摆喺个鱼塘度，掉啲菜落去，自己食，食完之后咧，嗰啲屙翻出嚟嗰啲咧，又可以令到呢水里边植物咧又多啲咧？不过有时你都见到吓，养鱼嘅人咧，佢养好多水草喺度。你都见到那些鱼在那里啄的， 是 啦，即是吃斋那些，放一些红虫没什么反应的，是吧？这样啦， 明白， 是啦，那么另外呢，讲什么讲物啊，这个环节呢，就讲一下呢，即有些人呢就说啊，吃菜呢都要吃不同颜色的菜，因为会代表有不同的营养，吃水果方面是不是又是这样的呢？他们呢就是蕴含住的成分呢，会不会影响呢？如果你吃某些水果呢，影响你吃某一些药物呢的效益用的呢，这样啦，这样都是讲一下，那时成日都说啦，吃完林子不要吃蟹嘛， 是 啦，但是那两样东西都是在这个秋天当做，所以呢就很容易出事啊。咁啊，留意翻咯。咁去到零距离科学啦，九点半钟咧，就会有呢个小行星采矿业啊，即系原来话哇，有啲行星咧，可能佢个某一种稀有嘅金属嘅成分好高嘅，咁点可以咧？去呢啲地方去采矿而攞翻嚟地球咧？咁样咁啊。介绍咧，本来介绍今日嘅节目嘅，都要讲下听晚啊。听晚八点半咧有钟哥啊， 周末八 点 半嘛。 喂，有咩睇啊，钟哥？ 钟哥有咩睇啊？钟哥啊，就系话有呢个艺术嘅环节可以睇得到啊吓。 冇你咁好戏啊嘛。边个咁好戏？ 记得留意啦，唔该 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安排五个组别人士优先接种两款获批准在香港紧急使用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一個電台節目被問到為何政府不等待衛生防護中心核下的科學委員會開會之後才決定優先接種次序，陳肇始回應說，聯合科學委員會早前已經提及優先接種問題，有看過不同疫苗的數據和資料。

而龙尾在油荔村。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小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最后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棉路、美利大、美利酒店上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葵涌道、马家烈桥底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老婆你真的不要睇小佢，佢其中一个身份是社交礼仪导师，成日都去啲上市公司嗰度咧，同啲员工讲下书咁样嘅，好猛料嘅。 社交礼仪导师究竟系讲紧边个啊？ 咁你就今个星期日早上八至十，听住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嘅《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咁就会一清二楚噶啦。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新嘅一年，梗系要俾啲目标自己啦，挑战一下自己好唔好？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就为你揾嚟超级马拉松运动员辉 Sir， 同你分享佢嘅日本之旅，点样可以由北至南跑咗3500几公里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永忠， 今朝我想讲打工仔与外卖哥。早排睇到某个打工仔嘅分享，由于内容包含一啲不雅用语，请家长陪同小朋友一起收听。虽然我觉得呢个节目冇细路仔听。故事包括两个人，打工仔同外卖哥。为咗令到呢个故仔更传神， Vincent 会饰演打工仔，我饰演外卖哥。但系又唔想俾人知道我哋模仿紧佢哋，所以声音系经过特别处理嘅。故事背景是咁的，打工仔喺公司叫外卖，叫咗四份餐蛋面连奶茶，每份30元，一共120元，加20元外卖费，总数140元。外卖哥嚟到，据文字形容系个秃头大肥佬。放低外卖之后，打工仔就俾咗140元佢。外卖哥就话啦： 仲差10元喎，哥仔，做文员都计错数，哈哈。 打工仔话。 吓，餐蛋面加咗价定外卖费加咗价？ 乜价都冇加到，系你自己计错数。 一份30元，而家四份加多20元外卖费，咁咪140元咯。你确定我计错数？ 系啊，你计错数。嗱嗱临攞10元出嚟啦，连10元都想坤。 打工仔就即刻攞部计数机喺外卖哥面前揿俾佢睇。外卖哥谂咗一阵，跟住话： 系、啊，可能餐厅部计数机坏咗。 外卖哥收咗钱，话人有三急，想借厕所一用，完事后匆匆走人。两三分钟后，打工仔闻到一阵异味由厕所传出嚟，马上去厕所睇下啦，然后大叫： 我佢屙完唔冲水，仲要劲大叫。 打工仔之后揿掣一冲，个马桶塞埋。故事结尾系。打工仔唔知点同老细交代， 听完呢个故仔，你谂到啲乜嘢？打工仔使唔使自己通翻个厕所？佢老细相唔相信呢件事？以后唔好帮衬呢间餐厅。我觉得系要放低烦恼。香港人经常会有好多烦恼，为生活而烦，为将来而烦，为自己而烦，为社会而烦，为上唔到车而烦，但系上到车都会烦。就好似外卖哥咁，佢遇到嘅烦恼就系唔知有冇收错数，可能佢最后都唔知应该系140蚊还是150蚊，但系又唔想烦恼跟住自己，因为烦恼同身体里面嘅废物一样，留喺里面对身体冇益，所以要尽快排出嚟。正所谓排清毒素身体好，冇烦恼就冇毒素。谂唔通就将呢啲烦恼化为排泄物，所以外卖哥选择即刻去厕所。不过睇嚟佢当日真系有好多嘢烦，所以排出嚟嘅份量都唔少。排咗出嚟之后身体好咗，行步路都快啲，所以佢走得咁快。不过外卖哥有一样嘢要注意嘅，唔好将自己嘅烦恼变成人家嘅烦恼。打工仔又唔使咁忧愁嘅，人生所有嘅烦恼其实都好似去完洗手间咁，揿个掣冲走佢咪得咯，揿一次唔得，揿多次咯，最紧要彻底冲走佢。所以无论心理上同生理上，我哋每日起码都要去一次洗手间。你可能又会话啦，中个网上笑话一则，使唔使谂咁多啊？有时候事情虽小，意义很大；事情无聊，可能极具启发。多啲留意身边嘅事，亦都唔好睇轻任何一件事，可能佢会改变你一生噶。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我的家有个马桶，马桶里有个窟窿，窟窿的上面总有个笑容，笑人间无奈好多。每个家都有马桶，人都要去用，用完了以后逍遥又轻松，保证你快乐无穷。每一个马桶都是英雄，只要一个按钮，它会冲去你所有烦忧。你有多少苦痛，你有多少失落，它会帮都有马桶，每个人都要去用，用完了以后逍遥又轻松，保证你快乐无穷。每一个马桶都是英雄，只要一个按钮，它会冲去你所有烦忧。你有多少苦痛，你有多少失落，他会帮你全部都带走。每一个马桶都是朋友，可以真心相守，一辈子你都不能没有。我的秘密太多，我的梦想太重，你会慢慢的懂。 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哎呀，会接得咁啱嘅。去完廁所而家又可以食嘢啦，咁不過今日呢飲飲食食大字典呢就係、是、同大家講下一啲譬如點樣揀一啲靚嘅食材啊，或者呢喺一啲menu上面我哋點樣認識一啲新嘅詞語啊，同食物有關嘅。 你教我哋安心出行嘅英文名叫咩名 字？哦， 知唔知係咩？ 係咩？ 你讀啊。 邊度 ？Leave home safe。 哇 ！Leave home safe。 即係如果有外國人去到你間餐廳。你想问他有没有 download 这个 app， 你应该怎么说啊？ Did you download Leave Home Safe app？ Yes, absolutely！ 是啦，今天我们就其实不是想讲 这个。有时候可能都是这样，有些餐厅外国明明是香港人的，但他一定要讲英文的嘛。你打去 book 台的时候他不是要讲英文的。我人生即在香港生活除了book 台講英文，其實冇乜點講過英文啦。 咁、啊、我平時同你講下咯，由我哋練習下。 即係嗰啲叫做門口嗰個 reception 姐姐就會問下你，哦，你麻煩可唔可以 show 一 show 你有冇 download 呢個 app？ 要 do 一 do 個 QR code。 Do you have Leave Home Safe app？ 咁啊，係啦。 Can you show me the QR code？ 好啦，嗱，講完呢、這個app 啦，因為其實都真係影響咗我哋生活嘅。 嘅影響啦。 係啦，咁所以就大家知即係有個知字啦。 唔係我話個疫情影響啫，唔係話個 app 影響，唔使咁激動嘅大家。 你自己激動啫嘛。 冇，我開心都嚟唔切啦。 因為剛才呢我們就講了這個大腸包小腸嘛、嗯哎、有一點混亂，好彩就聽眾就提醒我們、啊、其實呢是用糯米包住的食物來的、嗯、所以不如呢就跟大家看看一些台灣的菜式，因為很多時候呢他們的那個譯名呢就不能夠就這樣睇個字面嘅，即係譬如你話青蛙下蛋咁樣，咁其實佢又冇青蛙又冇蛋噶嘛，係啦，咁所以咧，我哋不如今日就睇下一啲台灣嘅菜單嘅字啦。雖然好多人都話台灣係佢嘅家鄉，但係都未必所有嘢你都即係食過曬或者知道曬噶嘛。咁啊，可以即係自己睇下。 台灣呢啲有好多唔同嘅，頭先你譬如話青蛙下蛋啦，咁係咪英文直譯咧？咁譬如姜母鴨又係咪英文直譯咧？又譬如蛋堡又是英 文 直 譯呢就真的不知道了、啊、但 at least 你要知道了它是代表什麼食物先、嗯、就未必直譯就未必那么全神的、嗯、好了、啊、第一个问一下、哦、知不知道什麼叫做七里香呢 是不是雞屁屁、啊、 是厲害、哦、是的雞的屁屁尖，因為真的很多油份、啊嗯、我自己第一次吃雞屁屁就是在那些日式的串燒店那裡的、嗯，咁當其時梗係好抗拒啦，嚇、哎、有冇搞錯啊？食人哋嘅 pat 咁樣，跟住但係你會覺得好細粒啫喎，試一啖啦，哇！跟住真係翻唔到轉頭。 好食啊！你覺得？ 我覺得好香喎、啊，嗰、哎、陣油味，因為我好中意食雞皮。 係啊，第一次咧，我食嘅時候咧，喺嗰啲類似豉油夜市嗰啲食啦。 係。 嚇、啊！我覺得有啲臭喎。 嚇、啊、係。 跟住我又。 佢未洗乾淨噶嘛？ 係咯。 哎呀， 哎呀， 可能我嗰间洗得好干净， 惨痛嘅经历啦、哎。英文点讲啊？七里香， 心理阴影，冇啊，冇讲英文噶，呢、這个净系纯粹由台湾译翻做呢、這、一个。 哦、 好啦，我哋咧就讲呢个扁食，有冇听过扁食咧？去台湾 扁啊，陈水扁嗰扁 系啦，扁 系咪有？因为有 压扁咗扁， 因为有阵时佢会哋搞呢啲政治 get 噶嘛， 哦、 即系譬如佢有嗰啲韩国。譬如去台中旅行啦、 嗯、 你会有啲手信叫韩国鱼啊。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嗰啲鱼干啊嘛係咪。 仲有另一种鱼就 係、 是、宋楚鱼 係 另一种 鱼。另一种鱼干係。 即台湾就係咁样啦，咁有趣啊。 有趣係啦。嗱、嗯、咁但係呢个扁食呢佢係讲緊云吞。咁所以如果譬如即係、有机会飞返嘅时候去台湾嘅时候睇菜单都识啦。佢有一种菜呢叫做大陆妹喎。吓、啊、到底系咩菜呢？ 系啦， 原来系唐生菜、啊。 我、哦、即系如果呢、這个真系未， 真系唔知道喎、啊。嗬，即系你可能会听过 A 菜咁样啦。咁其实 A 菜咧，好多人都 A 菜我都唔知系咩菜嚟。 有啲 台湾独有 嘅。唔系啊，就系话其实系译过嚟啊。佢有啲人就话啊，系咪油麦菜啊？咁样好多人都以为系油麦菜，但系其实原来佢哋系讲嘅一种生菜嚟嘅。系啦，就叫 A 菜咁样啦。咁、哦、啊，青江菜又系乜嘢呢？ 青江菜， 你去到台灣成日都打邊爐，哎，俾個菜要青江菜咁係咩菜咧？ 香港有冇得賣㗎？ 有喎、啊，我係最憎食呢個菜嘅。 茼蒿， 唔系，我糖好 OK， 我最憎食啲硬杂杂嘅嘢。 菜心， 佢都唔够佢硬，就系、是、小糖菜啦。哦、因为我成日觉得佢系装饰用嘅。 装、哦、饰，因为好似嗰啲玉骰瓷器。 系啦，同埋成日都觉得佢有一阵好生嘅味道啊，即系 煮极都系硬骨骨咁。 系啦，咁原来咧喺台湾咧就叫做青江菜。咁、嗯、啊，拿铁大家知啦，就系辣茄啦，有咖啡啦。咁啊，培根大家都会知道啦，就系烟肉啦。 吐司大家都会知道啦， 就系吐。咁甜不辣其实系咩咧？成日都知道有呢个名字。 糯米一劈嘢咯。 错。 点啲嘢食？ 唔系。 系咩？ 佢系炸鱼豆腐啊，原来系啊，哦、即系佢嗰个材料其实系炸鱼豆腐嚟噶， 鱼肉嚟噶。 嗱，因为 tempura 就系 tempura 嘅意思啊，即系我都译翻过嚟噶，甜不辣 tempura。 我点会估到啊？原来咁嘅意思啊！今日真系长 知 识 啊！ 香港电台系一个大家庭，无论嚟自边个时段、边个地方，我哋都系一家人。农历新年。二台同你拜早年，今日嘉宾是香港电台第五台 Bear 陈永雄。 今日咧，终于都轮到咧，就系、是、又系一个二台嘅好朋友。 我以前系二台， 以前二台嘅好朋友，兼且而家已经去咗五台嘅 Bear。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首先咧。今日年初八，都繼續恭喜你，最緊要身體健康啦，開開心心，順順利利嘅。 我祝你賺多啲啦，呢個好緊要啊！我諗 啊，都過去過，其實我好易滿足啊，夠使就 OK 啊，夠使就、OK。 咁如果多啲啊，更加滿足啦，錦上添花咯。 咁不如同晨光第一線嘅聽眾拜個年先啦。 咁啊，祝晨光嘅聽眾就即係最緊要心想事成啦，每一日都似牛一咁開心啦。雖然琴日就過咗人日啦，咁但係都希望每一日都開開心心啦。 正所謂有心唔怕遲啊嘛，十月都是拜年時， 冇錯。 嗱咁啊 ，Bear 咧以前正話都講咗啦，都是二台的同事嚟啦。咁因為鏡頭一轉，咁你就去咗五台啦。 冇錯， 成日都話啦，五台，銀髮一族，老友記聽嘅。咁你哋嘅聽眾群係咪真係比較一啲有翻咁上下歷練嘅長輩們呢？ 其實都係佔咗一部分嘅佢哋。咁啊，因為長者們咧好中意聽一啲，因為五台好多譬如戲曲嘅節目啊。健康嘅資訊啊，又或者可能一啲比較舊歌啊咁嘅節目啦、啊，可能啱佢哋多啲嘅。咁但係與此同時，近呢幾年其實都多咗好多可能一啲 young old 啊，即係過五十咧或者五十打上都多咗好多。其實你覺得佢開始踏入去即係登陸啦，所謂長者，但係其實咧又未係嘅、哦。咁所以我哋慢慢地都係吸納咗多啲年輕少少嘅聽眾群，同埋我哋都做好多一啲嘅長幼共融嘅嘢。咁所以呢有陣時我哋都會搵好多年輕人返嚟咁樣囉。 嗱、我哋成日都話呢五台我哋經常會聽到好多粵曲嘅。但仲話聽下 Bear 講呢就話可能有啲叫做 young old 㗎嘛。 係啊。 好啦咁佢哋其實未必一定會喜歡聽一啲咁傳統嘅一啲樂曲嘅。咁你話可能會播一啲新少少嘅，咁喺個取材上邊會係播咩？即係呢邊播完張學友，嗰邊就播麥炳榮鳳凰女咁樣。 其實咧好睇唔同時段嘅，咁即係譬如戲曲節目就星期一至日都有㗎啦。咁、譬如我自己做嘅節目咧就唔係戲曲節目嚟嘅，咁所以有陣時喺選材嗰方面就真係要睇下你個題材啦。同埋你會發現有陣時啲新歌咧，佢哋都會接受到嘅、即係例如， 你哋咩叫新歌先？ 嗱 ，Mirror 算唔算新歌啊？ 算 係啊，姜濤算唔算啦？ 當然 係 啦， 係啊，都 OK 㗎。即係佢哋，譬如我同姜濤做完訪問，即係都會有好多姜濤嘅 fans 原來係有聽㗎喎，咁樣。 哦，哇！咁啊，真係吸納咗一批好唔同嘅年齡階層嘅聽眾喎。 都係㗎，咁所以都幾有趣嘅，即係成日大家都覺得五台就係長者嘅頻道，但你見到而家就即係越嚟越多年青啲嘅朋友都會即係想聽多啲啦，知多啲啦。 亦都希望咧咁多位聽眾們咧，千祈唔好以為譬如長者們就係淨係想聽翻啲長者自己想聽嘅嘢、 啊， 其實佢哋都可能好想接觸年青人。 冇錯啊！你會見到佢哋其實見到啲，譬如你話見到年輕嘅歌手，譬如見到我哋比較年輕啲嘅主持啦、其實佢見到我哋好似見到啲孫仔孫女咁樣。佢哋嚟到咧，即係我譬如有啲做 show 做活動咧，佢真係咪捉住你對手㗎？即係會問你啊，身體點樣啊？又會同我哋傾好多偈啊，咁樣即係都好多呢啲嘅。所以佢哋雖然係長者嘅頻道，但係長者們都會好中意同我哋接觸咯。 嗱，不過呢個就有啲奇怪啦。你作為一個即係。目標取向是一些有翻咁上下年紀嘅聽眾嘅節目，咁點解佢哋嘅主持人 是偏向于年轻的呢？ 是啊，仲我成日都是后生的二台的主持的。嗱，我想讲， 点解 我已经是算叫做年纪中间嗰啲噶啦， 中间嗰阵 系啦，有一啲咧，即系我哋后生呢个批，可能廿零岁嘅咋，咁但系你又估唔到佢哋可能有啲廿四五岁咁样，但系可能佢哋对戏曲嘅认识啊，或者对旧歌嘅认识都好多咯。 竟然 系啊 ，OK 噶，呢个真系估唔到喎。 系啊，我哋譬如戏曲主持有啲真系可能系啱啱大学毕业冇耐嘅咋，咁但系其实佢哋真系譬如自己唱开粤曲啊。或者又 我直頭自己都係唱粵曲嘅人， 係啊，但係廿幾歲嘅咋，咁呢個都係幾顛覆咗大家可能以往對於戲曲嘅諗法。 嗱，咁既然咧即係喺舞台啊，可以播戲曲，亦都有一啲比較 young 啲，譬如 Mira 都有嘅一啲歌曲可以聽到嘅時候，二台係咪應該可以都播下粵曲？播翻一啲比較有翻咁上下歷史嘅歌曲出嚟咧？ 咁可能你哋要揀啊，因為咧有啲戲曲成個鐘噶。可能你哋要揀啲短啲嗰啲咩小调啊，又或者男音啊，有啲可能短啲，可能四五分钟嗰啲都有嘅。 咁譬如晨光第一线，如果我哋播一隻戏曲嘅话，咁其实我哋可以唔使开咪㗎喎，四个钟头播咗佢。 如果唔係你哋难啲，因为我哋冇半个钟头新聞㗎嘛。 啊係喎。 但你哋有你哋要切开斩开佢呢，咁呢啲听众就会觉得哎到喉唔到肺，听到一半呢就去新聞啦咁样。 不过无论啊，即係都系嗰句啊，无论系二台又好五台也好，都系香港电台。 冇错。 所以任何一个台呢都大家支持支持啦。 冇错。每日听下囉， keep 住听唔同嘅 channel 囉。 今日唔该晒俾人先。嗱呢个时候呢，除咗系祝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之外，亦都祝所有呢听緊香港电台啦，听緊第五台嘅听众们呢，大家都系嗰句啊，百毒不侵，身体健康，开开心心。今日唔该晒 Bear， 我系 六点开始，还至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威、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